又說拜登和索爾茨同意永不承認俄羅斯從烏克蘭侵佔的土地屬俄方所有，批評莫斯科令局勢進一步升級。兩人亦一致認為克里姆林宮發表不負責任的核威脅言論，而俄羅斯之前的局部動員令是俄羅斯總統普京計算錯誤後要付出的慘痛代價。委內瑞拉中部暴雨成災，導致河流氾濫和山泥傾瀉，至少22人死亡，50多人失蹤。國營電視台畫面見到其中一個災區拉斯特克里亞斯的街道滿布泥濘、樹枝和大石，搜救部門說有房屋和商店被洪水沖走，大約1000名救護人員正在當地搜救。到拉斯特克里亞斯視察災情的副總統羅德里格斯說，當務之急是找到仍然被困的人，軍隊亦加入搜救工作。又說大雨亦導致另外3個中部地區發生山泥傾瀉，暫時未有傷亡報告。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今早市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7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7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晨咧，朝早嘅时间6:09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6:00到7:00嘅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星期一嘅早上继续咧都有白泉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起身嘅，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咧就系2022年嘅10月10日星期一啊，咁啊农历9月15嘅一个早上，咁啊今天嗰个嘅天气啦，咁啊都明显睇得出咧有一个嘅变化，咁啊的而且确咧就喺寻日夜晚呼呼声底下。咁啊，令到就系今日嘅气温咧，都已经凉咗好多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早上嘅时候，直播室入边啦，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你哋好啊吓，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啦，以及学习咧，都系顺顺利利嘅。咁啊，虽然就唔系话一啲咩公众假期，咁但系凉快嘅天气底下咧，都希望令到大家工作啊醒神加倍。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往往就是这样的，在你现在突然之间凉快了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哎好像有些怕涉亲啊，穿多件衫先，哎暖一点就好了。前嗰排咧，咁啊夏天嘅時候，即係成日都炎熱嘅天氣啦，我哋就會諗啦，希望佢快啲涼啲啦，希望快啲冬天啦。所以話咧，冬天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記掛住可能夏天嗰一種嘅嗰種嘅温度，嗰種嘅温暖。秋天嘅時候咧，又會記掛住春天嗰種嘅感覺。但去到春天嘅时候，大地湿润，又会挂住秋天嘅干爽。好似而家干爽啊，干得滞啊，即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你又会喺度咧就系挂住湿润嘅气候。盛夏嘅时候挂住冬天，啊炎冬嘅时候又会记挂住呢一个嘅夏天。永远咧都好似旁边嗰一种先至系我哋挂住嘅一种嘅态度。原来成功的人他们就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懂得的不是说记挂着另外一种的气候，另外一种的氛围或者人物，他们懂得的是享受现在。就算现在面对着困难，他们都会觉得有困难就好，有困难令到生活上面有更多的挑战，不用那么闷。如果每一日都是这么容易度过的，每一日都是没有挑战的，哎那就真是闷了。他们更加会庆幸好彩在我人生里面有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难关。夏天的时候会享受滑浪，夏天的时候会享受游水，冬天的时候又会享受这个的火锅，冬天的时候更加会享受例如落雪的地方啊，会喜欢积雪。你又会不会是那种前者是去到不同的气候会记挂住另外一种，你还是你现在每日都会享受自己上天安排给你的挑战和每一日的辛劳呢？在今日风再吹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这个小小的哲学问题。 在茫茫然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 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之前，在天边欢呼里再泣诉我这，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大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之词，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仍没有一丝悔意。 早上的时候找来一首歌曲，张国荣风再起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嘅六点十八分嘅时间，咁啊望望天气先，大致天晴，早晚系较凉，日夜温差啊日。间非常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以及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噶。早上的时间，而家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8%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啦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早上的时候，大家一起揭揭报纸了。有研究就说到了，疫情底下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本港最贫穷和最富裕的一成的住户月入中位数差距由疫情之前，即是2019年的时间的 34.3 倍扩大至今年第一季的 47.3 倍。反映疫情底下今日贫富悬殊的情况都相当严重，但是究竟收入多少才算是贫穷呢？这样政府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就定出最新的贫穷线，到目前为止都是最新的。 睇下大家咧即系嗰个数字啊，可以参考一下。不过咧，其实有机构亦都话到，最低工资对于基层疫后啊。这个疫情底后复原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的。因为如果最低工资落实一年一检的话，以及调整到如果是可以调整到每小时45元的话，有机构更加说到能够惠及34万的低薪的工友。暂时本港的贫穷人口达到165.3万人，贫穷率是 23.6%， 即是差不多每四名的香港人就有一个人算得上是贫穷。当中就包括有自治居所的叫做有楼阶级的一些贫穷的朋友。在香港生活绝对不可以说是艰难，物价有时真的挺高，你看到那些两餸饭成行成市，有阵时都睇到一啲嘅现况。你自己嘅生活咧，会点样定性为自己呢？除咗数字之外，自己又会唔会觉得，哎，我真系好贫穷？定还是其实你亦都咧就系明白到啊，钱财身外物，自己咧足够就已经好啦。啊，觉得自己三餐温饱，有份工。生活过得正常快乐，咁系咪就已经觉得心满意足呢？人有时咧的而且确喺我哋嘅同贫富悬殊嘅问题上边咧，会有好多嘅想法嘅。不过最重要嘅想法咧，都系喺你自己嘅心态上边嘅。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一首歌曲《向内世界》啊，钟楚乔以及一只红乐器嘅。22度嘅气温底下，真系湿度62%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又要讲下疫情底下，其实唔少人嘅精神状态咧都转差噶。今日有机构咧，亦都就系指出啊吓。咁啊，佢哋一项嘅网上调查发现，10,000人当中有一半以上嘅情绪咧，原来受到困扰、哦，工作或者读书上面有压力啦。咁啊，疫情亦都打乱咗生活嘅常规。咁啊，面对住随时嘅叫做染疫嘅担心等等啊，同埋咧就社交生活咧就被切断，都对市民咧就构成一个咧就严重嘅压力。咁啊，长者就更加严重，特别系一啲院舍嘅长者，佢哋更加形容啊，好似咧无端端坐咗几年监咁，唔俾出嚟又唔俾探，所以情绪方面咧都比较上紧张啊，以及咧就需要帮忙。啊，同埋咧，原来长者好多时上网嘅时间啊，唔少咧就资讯啊都接收得几唔清晰噶吓、啊，例如咧就系咩打多几支针啊，健康啊，对佢哋嚟讲，佢需要人咧就喺侧边啊，即系好好地咧就解释一次先嘅。咁啊，资讯发放咧喺佢哋身上边啊，都要咧就系用多少少嘅心机啊吓。咁啊，如果面对住咧佢哋本身有抑郁症嘅话啦，咁啊都应该咧可能寻求多啲朋友嘅帮忙。咁如果遇到不安啊、焦虑啊，咁可能身边嘅大家咧都要系互相咧就系多啲问候。最担心嘅其中一样咧就可能经济低迷，令到大家嘅压力更加大。咁例如就会唔会听日冇咗份工啊？呢类咧喺社会上边嘅叫做担心咧都非常之多嘅。咁所以咧喺精神健康方面咧都要落多啲帮忙。咁令到一班嘅朋友唔单止净系长者啊，咁社会上生活嘅朋友咧，大家都可以帮忙得到嘅话咧，咁多啲正能量就大家开心啦。Happy Song，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白泉路早上嘅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示威浪潮持续，星期日继续有民众上街。国营传媒报道，安全部队两名成员被杀。社交媒体有片段显示，伊朗各地有学生参与示威，有其他片段就显示安全部队人员星期日进入院校和大学范围。伊朗通讯社报道，当地民兵组织巴斯基一名成员在首都德克兰南部遭暴徒开枪袭击，头部重创，其后不治。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成员周末在库尔德斯坦省省会萨南达季的示威中被杀。巴斯基是伊朗民兵组织，协助军队和警察维护治安，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报道指，在过去三星期的抗议活动中，至少2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成员和警察死亡。泰国总理巴育昨日下午联同多名内阁成员到东北部农磨兰普府参加托儿中心袭击事件遇难者的葬礼。巴育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同时鼓励伤者和受害人家庭坚强面对事件带来的巨大伤害，共同渡过难关。他承诺政府会尽全力照顾受害家庭，同时感谢医护人员和各部门工作人员在事发后所做的大量工作。泰国相关部门根据规定向受害家庭发放抚恤金和殓葬费。泰国政府日前为遇难者举行悼念仪式，警方确认事件导致36人死亡，当中包括24名儿童，另外10人受伤，凶徒是一名34岁前警察，案发当日吞枪自尽。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遭受炮击，官员说最少13人死亡，另外有近90人受伤，多座住宅大楼被毁。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袭击是野蛮人和恐怖分子的邪恶行为，誓言要将需负责的人绳之于法。今次是扎波罗热三日内第二次遇袭，当地官员说俄军发射12枚火箭炮，一座九层高建筑物局部被毁，五座住宅楼宇被夷为平地。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早前在遭炮击后停电，要用柴油发电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重新连接到电网。一艘和俄罗斯一名富商有关、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超级游艇日前抵达本港水域。那名富商被指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今年2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后被美国、英国和欧盟列入制裁名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就该游艇停泊本港向香港发出警告。特区政府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官员有关言论回应传媒查询时说，特区政府一直全面实施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施加的制裁，个别国家可能基于自身考虑向某些地方施加单方面制裁，特区政府并无权力亦不会实施其他司法管辖区施加的单方面制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这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跟我读一次，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 你认真啲可以吗？ 老师点读都系差唔多噶啦。 当孔子遇上差不多先生，会发生啲咩趣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南区官立小学的同学声演《孔子一席话》。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2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在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6:37的时间啦，22度的气温，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啊，咁啊继续咧都有白拳道小白，咁啊先喺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段入边咧，同各位听众啊见面嘅。咁啊喺朝头早啊变得清凉嘅时候啦，咁啊我哋咧都要咧就系一齐咧就吓。打電話俾阿鐘哥啊，傾下偈啦。咁啊，朝頭早嘅時間咧都係嘅，咁啊有陣時面對住天氣乾燥啦，咁啊最緊要就係咩咧？最緊要咧就係啊飲多兩啖水。咁啊朝頭早如果你發覺有啲涼涼地啊，飲多兩啖水嘅時候咧，就幫自己就潤一潤。咁啊亦都咧即係啲手咧就可能容易啲爆擦嘅。其實有陣時譬如啲司機大哥啊，或者係啲車長咧，咁啊朝頭早佢哋都可以咧就試下咧搽多啲 cream。喺隻手嗰度，咁啊冇咁容易爆擦噶嚇。咁有陣時天氣乾燥都係嘅，再加上咧天氣突如其來咁樣變冷，即係令到你，哎呀，唔知會唔會啊唔肯起身咧嚇。好，打俾阿鐘哥先。早晨，鐘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今日朝頭起咗身啦，知道 啦。邊個打唔通個電話我？ 係咯，奇怪喎、啊。其实都是那个电话号码而已，搞到我要换电话。 是不是没交电话费啊？ 可能是啊。 咳咗 先。叫返同事交返先得啦。冇理由打唔通㗎嘛。 唉，真係。 又是那个掣啊，之前同你讲那个掣啊。 啊真 係。是啊，即係隔离房那个掣按咗落去会通返嗰个呢。 我系啊。 呢间房都有呢个问题喎。 那个咩掣，那个唔掣啊，真係。 那个唔掣。 我想问呢，而家温度几多度？ 22 是吗？ 是啊。 真係啊。昨晚呢我4:05起身。点解呢？因为昨晚发嘅时候已经系好大风。砰砰声。我系吵醒咗。咁呢跟住我諗咩，上个礼拜我唔记得边日啊。阿欧美讲咩断崖式下降啊。 哦是啊是啊是啊。 温度。咦，22度即刻问一问你，唔通真係今日断崖式。变咗冬天， 我哋就咁谂，都仲有22度， 哦， 都未去到1字头， 22度算系秋天噶啦， 系啊，深秋啊， 系啊， 系啊，揾黎明啊， 真系啊，唔系啊，我叫你揾黎明啊，但系揾唔到啊， 系、啊， 黎明都冇啊， 啊，真系激死人啊，今日朝头早， 点啊电话又唔通， 黎明又冇， 系 点算啊？ 真系要谂谂计先得吓。 嗱，通常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又冇嘢好赖赖咩？ 嗯， 水星逆行咯， 系啊， 即系水星逆行，万般咧就会有多阻滞咁样。 嗯，系啊系啊，都似系呢种情况， 但系唔紧要嘅，唔紧要嘅。即系过咗晏昼三点就冇嘢噶啦。 吓，因为个时辰过咗啊。 啊，到时辰过咗就冇嘢。 系啊，唔使太介怀呢啲嘢啊。 系啊。啊，不过今日咧，咁啊，而家即系个温度啊低咗啦。 嗯。 咁啊，上个礼拜咁就话咩咧？我咪连续有三日要有啲嘢做足全日嘅。 吓。 咁基本上咧都系一啲同人一齐去叫咗去玩咁样啊。 嗯。 咁咧。就因为有啲自己心头好嘅嘢，咁有啲嘅叫做聚会啦，咁一齐去参与几日咁样咧，咁呢几日咧其实过得几开心嘅，虽然咧就每日都企好耐，同埋都几攰下，咁但系咧都系开心嘅，好耐冇试过，因为可能由疫情关系啦，好耐冇试过咧，即系同一班人咧就喺一啲。场所里边咧，一齐去叫做分享一啲自己喜欢嘅东西。 嗯， 咁分享完之后，哇，个心真系舒服啲 啊！ 同埋呢几日就当然啦，开心时候过得特别快啦。 吓， 咁就过咗啦。 吓， 咁我又睇到一样嘢，其实之前都讲过一次，有时候咧，我哋喺做紧一样嘢做得太耐，真系要俾自己放一放松。 哦，系啊， 去试下其他嘅嘢系会开心啲。 系啊，即系唔系话滑唔滑牙，不过个人咧个节奏啊，情感有时需要转换下环境，有啲新嘅得着噶。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究竟，即系我所以呢，琴晚咧做完咗之后咧，我喺翻屋企谂，啊，其实人系咪唔可以专心一致做一样嘢嘅咧？嗱，如果譬如话我哋而家成日讲话，我哋做一样嘢。咁样做，喂，你间唔中都要唞下，又或者系正话讲，你试下其他嘢咁样，咁你个人会轻松啲。 嗯， 咁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做一样嘢， 嗯， 我日日都系做嗰一样嘢， 嗯， 系咪唔得嘅咧？ 嗱， 如果你喺我哋嘅经验里边，好似真系唔得喎，又 嗯。但系发觉好多，譬如外国嘅，我见到好多例子啦，嗰啲车长揸铁路嘅又好，揸咩？其实他们可以用很多时间去到即很爱很热爱自己的工作的做到老的真的做到退休都还是笑着这样做的都有很多 case。 是啊那但是当然你说正话说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都可以做到退休、是的。但是他们又真的不是只是做一样东西一年365日做一样东西。 嗯是 的。譬如说他们都会放下假啦、 啊、 或者是。种下花即係有其他嘢去平衡嘅。 咁 係咪我哋唔能夠只係做一樣嘢嘅動物嚟嘅呢 咁、真係喎、即係點都有其他嘢愣住。咁、好似成日都話要平衡㗎嘛因為。 係呀、 啊。係啦。 所以好奇怪我所以早兩日講開我成日話人類呢唔係地球上面嘅生物嚟㗎嘛。 哦、 你諗下地球上面仲有邊種生物是要做两样嘢嘅，是唔会嘅、哦。嗱、即系譬如话非洲嘅狮子、老虎、大笨象，食饱又瞓， 系啊， 瞓饱又食， 系饿就先去打猎咁样。 系咯、 啊，佢哋唔饿唔打猎嘅，因为佢哋都有个习性，无啦啦走出去、跑嚟跑去又嘥 energy 嘛。佢哋话 系啊，呢、這个我系呢真系好笑。早两日有人同个朋友讲开呢个话题啊嘛，即系话其实我哋系咪需要食一日三餐？嗱、咁又系咧，我哋又举咗个例子，系、哦。同你正话讲嘅一样， 嗯， 系真系肚饿先食嘢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人咁奇怪，唔得，我起身要食嘢， 嗯， 唔得，我晏昼要食嘢， 嗯， 唔得，我夜晚要食嘢， 嗯， 系跟嗰个时间嘅， 系啊， 唔系跟自己需唔需要嘅， 可能我哋唔需要噶，但系我哋又诶够钟啊，咪食饭咯，有咁嘅心态， 系咯、啊，咁所以即系都系嗰样啦，即系同朋友倾下另外一啲话题啦。又或者工作以外的另外一种的兴趣又好、甚至乎是另外一份工作都好、可能会令到你平衡返同你原本要做的嘢咁、可能你就会觉得生活就会轻松啲冇咁乏味就算你几鍾意自己份工作都系 即可能歇一歇 有啲新嘅元素喺度，咁啊先至会更加爱自己份工，又唔出奇。 系啊，嗯，所以即系尝试下做多啲其他嘢咯，唔好净系独孤一味做一样嘢咧。 系咯，所以我哋都要多方面发展，跟住喺出边吸收多啲经验翻嚟，继续先至喺神光嗰度，个神光就会越做越好。 唔系，我谂住调转啊。即系我第二份正职间唔中翻嚟做下诶晨光，咁样可能又点跌咗咧？ 更加多话题跟住， 我哋翻嚟倾。 好，一阵再倾，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黄牛，大家都见到有好多嘅黄牛啦，大屿山都好多黄牛。其实中国北方、南方都有啊，统称叫做黄牛嘅。不过咧，佢唔一定系黄色嘅，例如佢啲黑色啊、红色啊、白色啊、杂色啊，都会叫做黄牛。嗱，呢个词语咧，其实咧就系，譬如先讲下欧洲人熟悉嘅牛啦，好多叫水牛。不过对佢哋嚟讲咧，完全系另外一种嘅动物啦，好似唔同界别咁样。啊，黄牛亦都叫做欧洲牛噶，吓一般嚟讲咧，就认为佢哋喺西边嗰边嚟嘅。咁但系根據翻學者研究咧，其實香港見到嘅啲牛都係雜交牛嚟嘅。佢有三個嘅血統來源，一個咧就係東亞普通牛，第二咧就係歐亞普通牛，第三咧就係中國南方嘅牛牛。咁啊，形成咗咧就係我哋今日見到嘅版本啦啊，所以厲害厲害厲害！中国黄牛有五大优良的品种，譬如秦川牛、南洋牛、老西牛、延边牛、津南牛等等的。如果你说要讲到其他地方的又有不同的牛的，有些譬如是黄牛、澳洲黄牛，即是个品种飞了去澳洲那里继续养。不同的牛也见证着一个又一个的叫做他们的当时的年代嘅一種嘅興盛嘅方式，牛又可以幫助耕種啦。咁當然而家牛咧去到一啲發達嘅國家咧，就都未必需要耕種，而家都用機器噶啦，即係快啲，又驚啲牛攰啊嘛，係咪先？咁啊，所以咧都要咧認識多啲牛，開始咧就要諗下保養下啲牛啦，咁啊令到啲牛咧都可以生活得開心啲。不過要控制嘅數目喎，因為牛咧嗰個碳排放都相當之厲害嘅。用科學我哋就可以解決得到牛咧有好多唔同嘅秘密嘅啦。 6:51啊吓，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晚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啊。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吓。咁啊，朝早嘅时候我哋又揾啲专家同我哋讲下啲 I T 嘅嘢，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 I 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我最近都睇到好多唔同嘅报道，关于咧就系网上直播嘅，咁有好多唔同嘅规矩啦，咁样咁啊，每一种嘅叫做网上直播嘅平台，其实大家都有利有弊，有唔同嘅规矩啊。唔同平台，当我哋运用嘅时候，有啲咩地方需要好地注意咧？咁样揾阿陶同我哋出嚟咧，就讲一讲啊，分析一下唔同嘅平台到底有啲咩利弊同埋注意嘅地方话头。 首先就讲下我哋都比较听得多嘅 TikTok 啦。TikTok 就系、是、依家喺全球入面都几多人用噶。 系喂，呢、這个真系犀利。TikTok 其实我都问多少少，本身系咪内地噶呢、這个 TikTok？ 系冇错，咁啊内地咧，我哋叫做抖音啊。 哦，咁佢抖音同 TikTok 系 exactly 系同一样嘢嚟嘅。 系冇错，咁只不过咧，我哋通常喺外国嘅地方啦，就会讲 TikTok 嘅，咁喺内地咧就会叫抖音啦。 哦，咁佢会唔会就系去到外地嘅时候，佢又话咩？海外公司先至做外国嗰啲 target 啊？咁如果你话内地方面就一定会净系做翻内地嗰啲，其实佢哋分咗公司会唔会咁嘅咧？ 其實都會啊，因為始終咧，內地咧都一向咧都喺資訊安全嗰上面咧都有一定嘅要求噶。 嗯， 譬如就係佢喺國內嘅資訊咧，只能夠咧通常嚇都係喺國內入邊流通噶，佢唔係好允許你咧可以出國嘅。係，調翻轉咧就係、是、你想喺睇翻國外嘅嘢咧，其實就有一定嘅限度啦。 咁即係話咧，如果我係海外註冊或者係內地用家嘅，咁到底兩個户口通唔通咧？咁大家就真係要試下啦。咁但係有冇話到，當我喺呢一個平台上面用嘅時候，有啲咩地方係需要特別注意啊？點樣可以更加靈活到呢啲叫做網上嘅平台，去到即係宣傳自己咧？ 嗱，咁呢個咧就要睇翻內譬如講抖音啦，咁要睇翻咧內地嘅嗰個監控啦。咁佢哋因為內部咧，內地咧佢哋有一向嘅要求嘅，譬如係可能你規定你一定要講普通話先至可以允許你播出你嗰條片啊。如果唔係咧，就有機會都會暫停你嘅帳號嘅。 哦，咁我哋既然即係參加得佢哋或者運用佢哋嘅科技嘅，咁我覺得呢規矩都咁人哋定咗咁咪遵守，如果唔係你咪唔好用咯，係咪先？咁啊線上嘅平台或者即係叫做發表嘅咁都有好多啊。咁我頭先阿圖就講咗，譬如TikTok 或者抖音嗱，咁其實外國方面又有例如係Facebook 啊、IG 啊、YouTube 啊，甚至乎喺內地方面又有譬如微信等等唔同嘅裝置，係咪每一個裝置又會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叫做規矩，我哋需要去到遵守嘅咧？咁如果我又係一般嘅用家，我又點樣去到運用呢啲嘅叫做唔同裝置去吸引更加多嘅？佢有冇話嗰個 target 係唔同㗎？其實 target 都會有唔同嘅，因為首先睇翻個年齡層啦，咁啊，我哋都會知道比較普遍年輕嘅都係採用 IG 啊或者 TikTok 嘅。咁後至於一般人都會講 Facebook 已經係老一輩嘅人用啦。 啊係啊，哎呀，咁唔知道YouTube 啊或者內地方面嘅微信啊，咁又算係邊個年齡層咧？ 咁如果係內地嘅話咧，都真係抖音比較多人用嘅。咁跟住就相信應該就係、是、騰訊嘅朋友圈啊呢一類嘅工具啦，已經係。 咁佢可以做一啲嘅直播嘅功能啦，例如我自己可能開咗個電話，就已經可以將我自己做緊嘅事情咧，就透過呢啲嘅帳號就直播出去啦。其實有冇話用呢一類型嘅帳號咧，都可以睇收睇好多唔同電視嘅頻道啊？甚至乎咧就係電視台原來亦都開咗咧，就經佢哋有一啲叫做合法嘅 channel， 會唔會都用呢一種嘅形式去到做直播嘅咧？ 嗱，我就見內地嘅頻道啦，調翻轉放喺 YouTube 咧，都真係有唔少嘅喎。 哦，係啊， 係、哦，所以我有時候喺 YouTube 咧都會睇到一啲內地嘅資訊嘅。 咁啊，所以大家真係要睇清楚到底邊一條嘅頻道咧，係有啲邊一類型嘅資訊。嗱，如果自己去到選擇嘅時候咧，咁我哋真係要揾啦。啊，邊一種嘅客源係啱我哋自己嘅時候，係咪每一個嗰個叫做audience 佢哋嗰個客路都係不一樣嘅咧？ 係啊，冇錯。咁首先就都可以講多少少嘅，就係、是、譬如係 YouTube 啦 ，YouTube 嘅話，內地其實唔係好睇得到嘅。 即係要翻牆係嘛？成日話。 係啦，冇錯啦，因為監管嘅原因，咁所以咧，一般人真係想睇 YouTube 或者係呢一類連接外國啦，我哋叫做嘅網站咧，都可能需要成日聽到翻牆嘅工具嘅要。 嗯，咁啊翻牆就唔鼓勵唔建議啦，咁但係事實就真係有啲咁嘅方法。如果我想喺內地方面做一啲直播嘅，有除咗頭先提過嘅微信啊等等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方式或者軟件呢？ 咁真係包羅萬有啊嚇，睇下你做邊一類型嘅直播啦。咁啊，甚至你有冇聽過一啲叫鬥魚嘅呢一類嘅 A P P 啊？ 叫咩？鬥魚啊？ 係啊，鬥魚啊。咁啊，都係一啲我哋叫直播嘅產品。咁當然真係實在太多，咁視乎你想要睇啲乜嘢啦。咁只不過普羅大眾一般咧，我哋都會比較常聽到嘅就會係抖音啊、微信啊呢一方面嘅產品。 哦，咁其实系咪即系做呢一方面嘅叫做直播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好多规矩要注意嘅，例如就系唔可以暴力啊，又或者系商品方面，如果我谂住喺上边叫做推介下嘅，又有冇啲特别嘅规定嘅咧？ 以我所知，暂时都冇，即系产品上面啦，应该都冇太大特别嘅关系嘅，只不过咧调翻转咧就会未必有。適用嘅工具啦，譬如可能你想即時買到嗰樣產品嘅未咁如果透過一啲嘅平台本身冇提供一啲產品銷售嘅渠道嘅，咁可能你要變咗好似要撳條 link 啊，或者係上一啲嘅網站啊，先至可以購買到嗰樣產品。 哦，咁即係話其實有啲嘅網站咧係已經提供咗一個直頭銷售嘅服務，例如我八人號，我喺上面介紹例如晨光第一線推出嘅鉛筆嘅咁樣，咁我喺上面一講嘅時候咧。某一啲嘅網站或者嘅支援工具，佢已經可以即刻咧就透過我自己嗰個嘅叫做視頻咧，係選購呢啲嘅商品。有啲咧就只能夠就係話啊，咁你自己去我下低講嗰條 link 就自己再撳啦，即係有呢個分別嘅。 係啊，咁當然最出名就淘寶啦，你都知道佢本身已經有呢個所謂直播，一般我哋已經叫做帶貨嘅功能啦。咁所以變咗咧，佢都可以透過你一路直播嘅時候，已經可以購買到嗰件商品。 咁大家要嚇睇下自己到底啱邊一種嘅類型啦。如果你係諗住賣嘢嘅，咁要睇清楚，你唔好話賣完之後講完一大輪，原來即係要人撳 link 嘅，咁嗰個效果就應該會差少少啦。因為要做多個步驟咧，消費者都唔係好想嘅。咁啊，揾啱自己嗰個想用嘅平台，咁啊，做好自己嘅策略啦。喂，下次我哋可以講下咧，到底邊一種嘅平台或者銷售邊一類嘅產品咧，會係可以 match deal 呢方面，唔知可唔可以介紹下？ 好，都可以睇下啦。咁啊，我相信銷售嘅平台都有限啦。咁而我哋香港人咧，一般聽來聽去，可能都係得嗰幾個咯。 好啦，今個禮拜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圖，拜拜。 好，唔該你，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能源转型部长话，炼油厂罢工持续，但重型运油车周末期间为油站补充燃油，在全国层面稳定了形势。为改善燃油短缺的情况，法国在过去的星期六到今日取消对 7.5 吨以上燃油运输车辆的驾驶禁令。总理博内尔话，燃油紧张情况未来几日可以得到舒缓。一艘同俄罗斯一名富商有关、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超级游艇日前抵达本港水域。那名富商被指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今年二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被美国、英国和欧盟列入制裁名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就该游艇停泊本港，向香港发出警告。特区政府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官员有关的言论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一直全面实施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施加的制裁，个别国家可能基于自身考虑向某些地方施加单方面制裁，特区政府并没有权力，亦都不会实施其他司法管辖区施加的单方面制裁。 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市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三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早晚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点啊！你最近买咗套新嘅网络摄影机，识唔识用先？ 放心啦，我做足晒准备噶啦，难我唔到嘅。 你咁有信心，咁你即系有喺使用之前将预设密码改为高强度密码，再配合多重认证，加强保障啦，系嘛？ 呢啲基本嘢梗系有做啦，唔止添啊！话你听，我仲有为所有物联网装置进行合适嘅设定，删咗一啲唔会用嘅服务或者功能。例如是档案传输协定、远端桌面协定等等。 听你咁讲，我都信你系识得点样安全使用物联网装置嘅。不过我都想提多你一句啊，就系记得要定期检查装置嘅设定。如果发现设定意外被更改，就要即刻重置账户，仲要监控情况，睇下究竟边度出现问题。 放心啦，我一定会嘅。我仲喺遥距控制物联网装置嘅时候啊，用埋加密传输，咁就更加安全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二台话你知。 行政长官会喺10月19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09，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22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61%啊，咁啊，朝早嗰个爆拆指数都几高，因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啊都生效嘅，天气已经干啦，仲系咁俾风吹啊，即系已经干嘅皮肤更加容易龟裂，所以要搽 cream 啦吓，咁啊，今日朝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 揾下 Irene 喎、哦。早晨 ，Irene。 早晨，小白你好啊。 你好啊，咁啊，不如系啊，先同我哋望一望出边嗰个交通情况啊，理唔理想咧？今日 今日咧星期一，咁可能交通会比较繁忙，咁所以今朝咧我都比较多特别报告同大家讲嘅，咁、尤其是系。住喺遠少少大嶼山嘅朋友要留意啊，因為咧大嶼山嘅嶼南道近住山石灣嗰度咧，因為受塌樹影響啊，現時來往方向咧係封咗嘅。咁本來經過度嘅巴士線包括呢個大嶼山巴士一號、二號、三 M、四號。A 三十五號咧要作出調整啦，咁大家要預早少少時間出門口，或者睇下可唔可以用下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啦。漁南道近住山石灣嗰度來往方向，因為受塌樹影響，暫時封閉啦。 嗯， 係咁啊，跟住仲有嘅，咁就係呢個強風嘅關係，頭先小白都講咗啦，咁啊都幾大風下噶。咁啊，青嶼幹線嗰度咧，而家嘅車速限制就降到每小時50公里。 嗯。 丁九橋都係因為強風嘅關係啊，咁啊行車時速都係降至每小時50公里。仲有就係港珠澳大橋嘅香港連接路啦，而家都係因為受強風影響啊，車速限制由每小時嘅100公里降至每小時50公里。 嗯。 而較早前咧，葵涌嘅大連排道因為受到緊急維修影響啦，咁啊大連排道咧近住葵涌道至到葵泳路嗰段咧，曾經係有啲封路措施嘅，去呢一個葵秀路方向，而家咧就已經係解封嘅。仲有咁啊，港島啦，港島咧呢個江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文華里嗰度就會有啲緊急嘅維修啊，慢線咧仍然係有封路措施嘅。 嗯，咁啊， 都几多嘢， 系嘛？仲有冇噶？ 啊，讲个隧道啊，我唔记得有冇讲到，都如果 好 似未讲， 未讲啊，未讲。 将军澳隧道咧，而家都好繁忙下噶、啊，去观塘方向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噶，咁大家留意啦。咁啊，预松少少时间出门口啦，咁啊，冇咁紧张咧，轻松翻啲啲啦吓。 系啊，嗰啲狮隧啊、红隧都 OK 啊嘛，系嘛？ 都可能准备就水噶啦，知你而家七点几，大家准备又要翻工翻学噶嘛。 嗯，咁啊，大家都留意住呢个路面嘅情况啦。咁啊，星期一啊吓。咁啊，又翻工又翻学啦，咁啊，不过出面路面上面个感觉咧，就都清凉干爽嘅。 系啊，舒服嘅，不过就可能要披翻件外套仔，咁可能就会稳阵啲。 我见你都冇乜特别添衣喎 ，Irene。 你睇长袖衫 啊，系 唔得，我呢啲即系有翻咁上下嘅资历嘅，咁啊都系。保护自己好啲啦， 系啦系啦，咁啊，慎防呢个冷亲吓，咁啊，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啦。点啊，交通方面差唔多啦，系嘛？ 系啊，差唔多啦。 哦，好啦，唔该晒 Irene 先，唔该晒，好啦，咁啊吓吓，揾阿 O 咧就同我哋倾下偈先。好，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哇，好大风， 系嘛？ 正啊，出边 系咁啊，千祈唔好吹亲啊。 系不过咧系天朗气清嘅今日，好舒服嘅天气啦，咁啊。晨早咧已經有啲朋友仔去咗踩單車，我啲古坪人朋友喺西貢嗰邊風霸踩單車，哇！ 咁早踩單車佢哋 係啊，通常嗰啲即係叫做咩醫生啊、律師啊嗰啲，好早起身又打波，又打網球，又打高爾夫，跟住先開展一日嘅生活噶嘛。 哦，係喎，係啊，之前港台電視31嘅時候咧，即係請嚟一啲專家嘅，佢哋都係啲醫生啊，但係佢哋又玩三鐵啊，又玩啲耐力賽都好犀利啊！佢哋 係啊，玩嗰啲唔緊要，最緊要係都係好早起身。 冇錯， 呢個都係一個共通點嚟啦。咁如果你偶爾中意睇嗰啲財富累積書籍咧，成日都會話哇，成為富翁嘅十個特點，有一個特點係早起身、啊。 早起身 可以咯，聽緊收音機旁邊嘅你咧，啊，你有一個特點啊，就係、是、早起身，因為你聽緊晨光第一線，係 啊， 你都有機會成為富翁啊！加油，啊、儲齊其他嗰七粒龍珠啊！OK， 咁啊， 累積財富 今日真係乾燥啊，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嘅，叫做口唇啊，或者即係面啊嗰啲，就自己多啲去护啦，保护啦， 骚 乱嘅地方，咁啊，仲有饮多啲水都关照。今日咧，啊，同小白讲咗两句咯，可能都已经想啊，饮杯嘢啊，或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咧，唔系因为即系叫做攰啊，系因为咧，即系今日觉得个身体咧 干啊， 话俾你听，系啊，要饮啲水啊，咁啊，最紧要就系、是。 飲足夠嘅水分啦，飲多又唔好嘅，咁啊飲太少啊更加之唔好啦。咁啊，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星期一啦，好好咁去開展啦。 要啊， 咁詳細天氣俾小白講好嘛。 好，唔该晒，好唔该晒，咁啊翻入嚟啦，唔好催亲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天晴，咁啊早晚较凉嘅，日间非常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咧去到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以及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咁啊早晚较凉。而家咧就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啊，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方面咧就好。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成功大学上面咧有精卫。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卫。 早晨，精卫。 早晨啊！ 嗱，精卫之前咧，我哋就讲过粤剧嘅一啲服装啦、头饰啦，咁啊顺住落，梗系睇到个妆容嘅问题啦。喂，其实咧粤剧嘅妆容不嬲嚟讲咧都系好突出噶咯。不过咧我自己就唔系好识得分，到底咧男同女或者唔同嘅角色上面妆容系咪都有分别嘅咧？ 其实呢男同女嘅呢我哋有分呢就是俊扮嘅。咁俊扮呢就靓仔啦。咁靓仔呢基本上呢我哋都系用三种颜色啦。就系、是、个白底啦，之后就系胭脂红底啦，再加黑色呢嚟到去画眉画眼咁样嘅。咁而男女嘅俊扮呢最主要个分别呢，其实我成日都讲笑啊。就是睇佢有冇嗰排牙，乜嘢叫做嗰排牙呢？就是咧讲紧花旦的话咧，佢就系、是、大家即系如果有印象阿仙姐啊，即系白雪仙，佢哋好多时啲相啊，啲花旦嘅相啊，方艳芬啊，芬姐佢哋啲相咧，就好似喺个额头上面咧，就好似有排牙咁喺度嘅。我成日都话，即系一个波浪纹嘅黑色，就嗰啲系一啲即系真头发嚟嘅。不过佢哋咧就系、是、用咗一啲叫做刨花啦嚟到去做 gel 吓、啊，一种树嘅而家都系嘅树皮嚟嘅，其实系即系就唔系真系我哋平时喷发胶嗰啲发胶嚟嘅。它是天然的，啊，那浸完出来呢就 gel 了它，那之后呢就会形成这个就是要拉啦，就是要靠个手势上面去学怎样拉片子，那排牙其实我们叫片子，是啦，那之后呢就另外就有两个滴水，啊，在两边有一个笨的这样来到去收容，啊，现在的人呢不是很兴 P 图的， 是啊。 系啦，咁但系咧，粤剧你系 live 咧，你就冇得 P 图噶嘛。但系粤剧嘅化妆咧，其实好显瘦嘅。如果识化的话，可以，特别系花旦啊，花旦咧就是那个嗰两条鬓咧就喺度帮手啊，推埋啲，推埋啲，咁啊整瘦啲或者拉阔啲啊。咁但系咧，我哋男仔都有嘅，即系我就算我自己啦，扮俊扮嘅时候咧。咁當然啦，我哋就唔需要用呢個片子啦。咁但係喺畫嘅方法上面咧，我哋都會用眉筆啦，嚟到去畫翻兩邊即係滴水出嚟嘅。咁啊，即係如果你話譬如可能有時啊肥咗個期，想畫翻瘦啲，咁我哋咪就係將嗰個滴水推翻埋啲向翻個鼻嘅方向嚟到去畫咯。咁啊就會即係顯瘦啲咁樣啦。 係。 咁但係呢另外如果你话即係咁除咗头先话男生女生啦，即係除咗呢个俊扮之外，咁会仲有啲咩特别嘅妆容呢？咁样。咁样呢男仔呢其实有啲时候呢我哋就会画多一个叫做火啊，即係我哋喺嗰个眉心中间呢，我哋有啲武将嘅即係角色呢都会用到呢个火嘅。咁其实呢就冇画一规定系咪一定要画呢个火。只不过咧，呢、这个佢唔系真系一个火形咁样画咗喺度，不过类似啫吓，即系有两有用胭脂扫咧吓，将两个眉心咧就画咗一笔这个胭脂落去吓，咁样令到成个人咧个感觉咧就好似再威势多啲吓，咁所以咧有好多时有啲武将嘅角色咧都会画呢个火嘅，咁但系你话唔画有冇犯错啊？咁又冇嘅，除咗你话这个即系。男女吓，这个身角同眼角去处理这个化妆嘅问题之外咧，其实其他都仲有好多角色咧有特别嘅化妆噶嘛。例如我哋成日都话开面啦，系咪？有冇听过开面啊？ 有听过，不过冇乜印象系咩意思、啊。 系啦，开面咧，其实就系讲紧嗰啲花面啊，吓，即系呢啲即系我哋唔同行当啦都有特色嘅。咁譬如咧，好似丑角咁样啦，咁佢哋好多时咧，就会有一个大白印咁样咧，就吸个粉底咧喺个面嘅正中央咁样嘅。咁另外咧，即系头先讲紧开面咧，就系我哋有啲花面嘅角色吓。咁譬如演曹操啊，或者演关公啊，即系呢啲咧，咁佢哋咧都系会即系要有一个特定嘅化妆去画翻个人物啦。咁呢啲妆容咧，就一啲经典人物嘅角色咧，就必须要跟从嘅。咁而咧，其实每一个角色咧，就算啦吓，就算系即系你话我有啲新嘅角色，我唔系跟传统，即系我唔系演我唔系演霸王，我唔系演关羽吓，我唔系演曹操，我演其他嘅，我新创作嘅古仔，我想自己创作一个花面出嚟，咁得唔得咧？系可以嘅，不过个规范会喺边度出现咧？就系嗰个颜色嗰度啦。嗱，头先我哋讲咧，进扮主要系边三只色话？考下你先， 系咪白色、粉红色同埋唔通系黑色？ 系啦，即系头先就系话白底。之后就红胭脂，之后再加黑色啊嘛，吓呢啲就系进扮嘅时候，基本喺舞台粤剧化妆会出现嘅颜色啦。咁另外咧，你话花面嘅情况咧，佢另外就会再加埋蓝色同埋黄色嘅，吓咁啊，即系红黑白蓝黄为主啦，吓。咁点解咧？就系因为每一只角色咧都代表紧一啲嘢嘅。头先咧，我哋讲咗关公啦，吓。关公点解成日啲人都觉得佢块面系红卜卜嘅咧？你有冇印象先？即系通常起关公嘅时候，就块面红色嘛吓。咁其实红色咧喺即系我哋化妆嘅世界入面咧，就系代表紧忠勇啊。黑色咧就系代表紧刚梗吓，即系忠臣啊嗰啲咁样。咁但系白色偏多嘅时候咧，就会系另一样嘢啦，就系奸险阴诈啊。咁而蓝色咧就系代表紧好凶猛嘅吓，狂妄啲、凶猛啲嘅。黄色咧就讲紧彪悍干练啊吓，即系呢啲咧就系即系呢五种颜色嘅分布。咁所以咧，有时你见话有一啲花面咧，有一啲嘅角色咧，佢基于嗰个人物性格咧，当我哋如果对于花面嘅颜色运用咧，即系比较掌握得多啲嘅时候，我有时可能睇个舞台，就同上次我哋讲服装一样啦。我见到佢套衫，我基本上就知道佢系一个咩角色吓。咁同样地，如果见到一个花面，如果我对呢啲颜色有一定嘅认知咧，我就大概估到呢个角色嘅性格系乜嘢啦。咁呢个咧就系比较特别嘅即系之处啦。咁你话啊，咁有冇啲即系除咗进扮之外，仲有冇啲咩特别啊？其实有啲时候咧，一定系会再加咗一啲东东落去嘅。咁啊，譬如啦，譬如我哋系神仙啦，好多时候咪有神仙眷侣咁样噶嘛，系咪？即系粤剧界，好多时咧就喺个眉心嗰度咧点一个红点。有啲似印度人咁样，大家咁样去记啦。有啲印度人咧，因为个眉心有个闪石咁样噶嘛。咁我哋咧又系有个红点咧，就系代表紧咧，即系神仙咁样吓。咁啊就会有呢个红点嘅存在。咁啊，甚或至咧，即系以前我试过演都系演呢个《白蛇传》啦。咁我有试过演呢个小青啊，不过就系讲紧男女即系一个变化嘅一个角色嚟嘅。咁而嗰阵时咧，师傅咧就建议我话，不如你试下买一个青色嘅叶形嘅，即系闪片啦。咁你就黐落去个眉心嗰度吓，咁样即系都系讲紧咧，即系呢个系神仙嚟嘅，或者系妖怪嚟嘅，所以就会多咗呢啲闪闪嘅嘢咁样咯。系啦，咁啊呢啲反光嘢，咁啊即系人哋咧就会觉得啊，好似系有啲同普通人唔同啊，即系嗰种嘅感觉咁啊，即系系一系就仙界啦，一系就妖界啦，即系类似系咁。咁另外咧，你话即系小花面啊，或者其他老蛋啊，老蛋嗰啲即系年纪上面咧，你就会当然啦，喺个黑色上面嘅运用咧就唔会用咁多啦，就会用灰色比较多啦吓，即系所以佢个底就系变咗淡粉红啦，之后就即系当然有白底肉底嘅存在啦。另外啲眉毛啊眼啊嗰啲咧，通常就系会用偏灰啦，即系嗰个黑唔会画到咁实啦。咁呢啲角色睇出嚟咧就会系老啲啦咁样。咁啊当然啦，喺发型上面亦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嗰个配套上面就系，譬如你老蛋啊，成日咁嗰啲都，我哋会有疮咧，就其实即系就系黑，我哋通常系黑白 同埋灰啊嘛，咁灰咧就真系苍咯，系啦，即系未去到最白嘅阶段吓，咁但系有啲角色咧就已经要用晒白啊，譬如吓，打一个例子，譬如石太君咁样吓，即系呢个杨门女将入面啊石太君咁样，咁啊佢哋即系当然就已经系再大年纪啲啦，所以好多时咧即系都会系白发咁样咯，吓，咁啊所以唔同嘅。形态啦，咁画咗块上块面度又好，或者系戴紧唔同头饰都好，都系要配搭得合宜啱个角色嘅。 啊，所以咧演员真系咧好多样嘢都要兼顾吓，连咧一个嘅妆容啊，之前嘅服饰啊、头饰各样嘢咧，全部都要自己打点，同埋都谂得到咧，点解每一个角色咧，虽然都系同一个人物，但系出到嚟嘅感觉咧，每一个演员身上呈现，除咗当然佢哋嘅功架之外咧。其实外在的一些因素都花了很多心思去突出一个他们自己造型和他们自己个人特色的那个角色，所以你说怎么可以不多些入剧场去看看， 没错啊，所以有些角色都很得意的，就是他们会可能个角色比较调皮一点，或者说他是丑的，他们在个口旁边加粒墨给自己啊，都有这些这样的状况的，都很好玩的。 所以大家都真的多些去留意一下粤剧啦。今早上麻烦精伟。 唔该晒。 早上嘅时间已经嚟到朝早7:26啦。出面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噶。 病了也可当度假，你看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比现时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得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不算枉费，失恋， 失恋， 令 7:29呢首歌嚟自古巨基，加上 MC 张天赋嘅《自我安慰》。22度嘅气温啊，咁啊再提提大家，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咯。转头翻到嚟之后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克里米亚大桥爆炸的幕后黑手是乌克兰的特工人员，形容是恐怖主义行为。普京同带领调查的联邦侦察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举行视像会议的时候话，爆炸是由乌克兰特工部门设计、筹备和下令执行，目的是破坏俄罗斯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巴斯特雷金就话，调查人员已经确定在桥上引爆炸弹的货车曾经去过保加利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俄罗斯联邦的北奥塞梯和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等地，认为除了乌克兰当局的人参与大桥恐袭的，亦都包括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公民，已经对相关恐怖主义行为刑事立案。一艘同俄罗斯一名富商有关、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超级游艇日前抵达本港水域。那名富商被指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今年2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被美国、英国和欧盟列入制裁名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就该游艇停泊本港，向香港发出警告。特区政府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官员有关言论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一直全面实施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施加的制裁，个别国家可能基于自身考虑向某些地方施加单方面制裁，特区政府并没有权力亦都不会实施其他司法管辖区施加的单方面制裁。法国油站燃油短缺情况恶化，截至当地星期日下午，近三成油站至少一种燃油供应出现紧张，上法兰西大区和法兰西岛大区受到最严重影响，分别有 54.8% 和 44.9% 的油站燃油不足。法国多间炼油厂由于员工罢工，当地星期日仍然关闭，当中包括法国最大位于诺曼第的杜达尔能源炼油厂，以及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在法国的两间炼油厂。法国能源转型部长说，炼油厂罢工持续，但是重型运油车周末期间为油站补充燃油，在全国层面稳定了形势。为改善燃油短缺情况，法国在过去的星期六到今日取消对 7.5 吨以上燃油运输车辆的驾驶禁令。总理博尔内说，燃油紧张情况未来几日可以得到舒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日夜的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坏车事故啊，喺将军澳道嗰边嘅九龙嘅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啊，现时就比较多车嘅。咁啊，龙尾暂时就去到观塘警署附近嘅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就多车噶啦。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喺隧道入口附近啫。坚拿道天桥过海系繁忙，未有龙尾住。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都冇乜啦，而家暂时去到收费广场嗰度比较多车啲。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就比较繁忙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

早晨啊， 俾啲时间我。 点解？ 因为有个天气啊，好多嘢需要讲啊。 系， 等我嚟。 你讲啊，你啊， 我而家嚟噶咯。啊，得啦，嚟得啦， 系啦。 嗱， 搞掂咗。 首先，温度咧22度啊，咁啊，相对湿度百分之几？估下几多？相对湿度，相对湿度 50几，53， 差唔多啦，59度， 争啲添。 59%唔系59度啊，59%。咁所以咧，你去到相對濕度59%，你都知道會有咩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啦。咁、而且咧，今朝阿歐又好啦，甚至乎我再做啲同阿小白傾電話嘅時候都話、喂，好大風喎、所以又有強烈季候風信號亦都有嘅。咁啊，睇下大致天晴啊，早晚較涼，日間非常乾燥啊，最高温度去到得翻28度啦，即係話秋天應該都差唔多啦。咁大家可以諗翻起阿歐上個禮拜講啊。断崖式下降，真系断崖式，突然之间，哇咁啊跌咗落嚟啊！ 几好啊，享受下秋天嘅感觉啊，大家。 系啊，咁展望未来数天啦，大致天晴，日间温差较大嘅，星期二同埋三咧非常干燥，亦都早晚较凉。提一提啲哥哥姐姐们，记得要着翻件衫，揽翻条颈巾啦。 咁啊嗱，讲天气咧。就會多多一個甜點啊，俾大家啦！朝頭早咁啊，原來咧天文台咧就原創咗呢個動畫，咁啊踏入十月咧，原來都有機會打風啊！咁香港天文台表示咧，喺菲律賓嗰度啦，即係有個低壓區咧，會未來一兩日逐漸發展喎。咁樣 打風 係啦，咁但係咧， 秋老虎係嘛？呢啲叫做 唔知啊， 有啲咁樣嘅 秋老虎。秋正確嚟講應該係冬㗎啦。 係啊，喂，不過咧我唔係想講呢啲打風嘅形成啊。講真，天氣咧我哋預測唔到，不過天文台。好有心喎，製作咗一個原創嘅動畫咧，講秋颱風咧遇上呢個季候風，咁啊幾有趣喎，即係日本嘅動畫嚟嘅，咁有三分幾鐘。我頭先咧開麥之前咧都認真睇咗少少咧，佢入邊咧好似卡通片咁樣。 通常喺海面温度26度或以上嘅海洋， 有啲配音嘅喎， 佢唔係成語動畫郎， 佢唔係啊，佢真係好似日本動漫咁樣嘅一個制式咧。咁我覺得幾好喎，而且咧令到大家咧有多啲面向，因為舊時咧大家睇呢啲天文台都係揾個高級科學主任出嚟講解下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活潑好多，佢真係連即係嗰啲頭像咧，好似唔同嗰啲日本嗰啲卡通動漫啊， 叫做咩名啊？ 哦，叫做咧秋台。遇上季候风， 唔系啊，唔系啊，佢嗰、我所谓吉祥物，即系好似 冇噶，冇吉祥物， 大晒鬼啊！ 因为本身天文台有个吉祥物噶， 系啊， 系队咩队长定阿 B 啊？唔记得咗， 代天队长系咪？ 系啊， 系啊， 度天啊嘛，地即 系 代表嗰个 系 啊，但系佢今次咧就用咗好多类似日本动漫嘅角色啦，包括有呢个台风小次郎啦，咁样有另一批新嘅，即系 台风小次郎可能就系佢哋嘅吉新 嘅。冇噶，冇吉祥物嘅，佢真系单纯。我头先睇晒三分几钟，其实好短嘅。但系 佢嗰个台风小次郎关唔关？即系真系关唔关日本嗰边事？ 唔关，佢纯粹系一个原创嘅啫。其实好简单嘅啫，系啊，大家唔好谂。都咁複雜，雖然關於動漫，你哋兩位都好似有啲喜好咁樣，所以特別alert，但其實佢好簡單，有個動畫，只不過係用咗日本漫畫風咁去操作，而用翻啲廣東話配音咧，令我覺得好似睇緊靚仔閃電傳真機，但係睇到一啲有用嘅天文資訊咯。咁大家可以喺三分幾鐘嗰度睇。如果受歡迎咧，往後我估天文台咧會整多啲呢啲短片出嚟嘅。 咁希望佢真係會用多啲呢啲比較易入口嘅講一啲天文。現象啊， 系啊， 咁好簡單。如果以前咧，我哋好認真地去學習咧，即係唔係話而家嗰啲唔好，但係如果我哋好認真學習，你哋仲記唔記得點解會打風啊？我哋以前學過噶， 唔記得啦。 張國肥，我哋真係有上過堂，係講過俾你聽點解會打風噶嘛。但我哋真係唔記得咗。又或者咧，天空上面嘅雲咧，都有分好多種噶嘛。 係啊，咩積雨雲嗰啲啊嘛， 咩雲啊咁樣啊，即係基督頭雲。但系我哋真系唔記得咗，我哋學過噶， 俾翻老師啊， 俾翻佢啦， 咁所以透過呢啲短片，大家又可以學習下啦。除咗咧學習天氣嘅知識咧，琴日咧其實我都上堂，上咗咩堂咧？就係咧呢個大師級嘅堂，就電視台咧都有直播咧呢個奧蘇里雲咧對呢個傅家俊啦。咁我唔知你哋有冇睇啦，係咪先？ 我冇睇， 好緊張，好緊張，因為咧總局數咧6-4啦。 係啊。 有一局咧，直情傅家俊咧原先真系判输嚟打噶啦，但系咧突然间奥苏利云咧失手，即系如果钟哥都有打开桌球啦，佢又识得嗰啲术语咩打死啦， 跟住 无端端咧奥苏利云一球咧近台咧捉嘴， 等阵先 系 嗱。 我陰謀論咁樣講啊，其實話陰謀論，去到呢啲，因為去到呢啲地方咧，係會唔會 即係你覺得 係 表演出嚟？嗱、 啊， 我今日同小白已經討論咗好多、嗯，小白你嘅觀點係咩？ 係、嗯、我都覺得唔會係放水、嗯、因為其實 費事贏到你咁盡， 唔係啊，佢連贏頭嗰兩場咧、啊，即係譬如佢殺到入決賽第一場咧，贏世界排名第四嘅沙比咧、嗯，其實嗱、可能有啲意外啦，大家都跟住、到對上一場即係準決賽嘅時候咧。嗰場其實都打147喎、 嗯， 即係嗱，你都知啦，你都 似147冇錯， 你都打波啦，鐘哥147唔關人哋事啊嘛， 係自己 關你自己事嘛， 唔係就係、是、你自己有陣時你自己就係、是、喂。费事啦，即系嗰啲咁样， 系 啊，即系我都攞过咯， 系系、 嗯。 不过你有阵时开 Q、第一 Q 开始已经即系做到嗰个防守，第二 Q 已经可以147咧，即系关自己事啊嘛、嗯。你都知道，喂，你点样教波教翻只黑波、 嗯？ 你估你下下都教波咩？好似个波摆喺个黑波面前咁样。即系有阵时我见即系去到奥苏利云嗰啲级数咧，因为奥苏利云系历史入边打最多147嘅人嚟噶嘛，球员嚟啊嘛。佢、自己有阵时拉后翻。只波咧，嗰阵时都会 set 咗自己咯、即系我唔知系错误定点样啦。所以琴日成个比赛我都觉得好有趣，但系话有嘢学咧，梗唔系话学点样打桌球似碌架咁样，或者点样 set 波啦。系咧，你入到去场嘅时候咧，其实我估好多观众咧都唔识欣赏桌球比赛。而咧 欢呼啊， 嗰、那个系啊，唔系欢呼都唔紧要，球与球之间你有个欢呼嘅节奏嘅。 系， 但系咧一枕咗台咧。其实你唔可以出声啊 嘛， 哦，有啲人咧，即尤其是去到第总局数第七局度啦，咁、可能香港啲球迷好热情啊，即系好想阿 Marco 劲啊咁样啦， 嗌佢 系啊 Marco 加 啊， 副家长咁样，咁其实会好 disturb 到个球手，连啲咧旁述员咧、评述员咧，佢哋都有讲，唉、哎，真系丢架咁样，即系佢讲啲类似咁嘅说话，我又想。觉得啊，原来真系每样体育运动咧、你去欣赏嘅时候咧、你都真系要 有唔同规矩啊。 系咯，你唔识咧，即系你唔识一次 OK，但系你下次你真系要学懂啊。 其 实 真系好似睇舞台剧啫嘛， 人 哋有啲位置你真系。舞台劇你坐低靜靜地欣賞，有啲位人哋又未完又未成，大家又拍手又企起身，嗰啲好多時都會出現。 小白講到舞台劇咧，咁有一次個經歷係幾有趣嘅。咁啊睇舞台劇係睇戲啦，咁啊睇演員啊，我哋叫睇演員，唔係睇明星啊嘛。咁亦更加唔會睇老官啦、即係粵劇嗰啲啦。咁如果睇粵劇，老官出嚟會係點樣啊？哇！ 係啊， 誇張咁樣噶嘛， 助威咁樣噶 嘛。咁我有一次咧睇舞台劇，有一個明星做，佢、一行出嚟嘅時候，下面啲人就當睇緊粵劇。 有冇舉 banner 先？ 咁佢咪入唔到個角色嗱？其實同傅家俊枕手嗰下，你叫 就係、 叫加油啊！嗱、傅家俊咁， 但係就好尷尬。如果你作為台上嗰位明星。你見到下面啲人咁歡呼，其實你係本身係暗喜嘅，因為有人支持啊嘛。但係調翻轉頭唔啱場合，咁、又唔知點講。咁等於誒，琴日阿正話阿 O 講，咪琴日嗰場波，喂，如果佢哋唔嗌，喂，你都即其實嗌，可能傅家俊暗喜，有人支持自己， 即主場之利， 主場之利啊嘛。但係嗌，喂，又唔啱嗰個比賽嘅規矩，咁又唔知點算。即其實就係咁樣咯。即等於調翻轉頭，如果為大家去睇踢波。冇人出声、 又唔得啊，郑英 又唔得噶，咁唔知点算？咁所以呢啲咧，其实你即系话佢又唔系，唔话佢又唔知点算。 唔系，不过我估剧场有剧场文化，桌球都有桌球文化，足球嘅文化又可以热闹啲啦，热闹啲。 但我谂，譬如桌球嘅文化咧，会唔会真系？其實入場已經係一個支持啦， 係啊， 即係選手就已經知道你見到喂佢咁多人坐喺度，其實大家唔嗌你都會明白就點解啲人會坐喺度， 即係譬如 睇波， 係啊，即係譬如話你睇跳水嘅時候，你唔會喺個運動員企喺個跳板嘅時候。臨跳嘅時候， 所以 嗱，因為大家點解？大家知道嗰個牽涉到危險嘅問題，係 啊， 就驚嗰個人真係唔想跌落去。 係啊，不過咧，即係琴日咧，我睇嘅時候，除咗你話枕手嗰下唔好嗌啊，或者即係干擾到球手之外咧，其實咧佢有一個設定咧，都同舞台劇嘅 intermission 差唔多啊，就係你完咗嗰一局咧，你先可以去 Vivi 咯， 係啊， 即係去行開聽手機啊。或 者点咯？因为呢个都系即系我估外国方面，你知士多假都应该系外国大戏先嘅一啲运动，即系尊重翻。其实舞台剧都系嘅， 都系新事运动。 呢个我放弃咗好耐噶啦。 点解咧？ 因为香港嘅舞台剧观众咧，真系去厕所大过天嘅，真系嘅。即系佢入场咧就跟自己时间啦，离场啊跟自己时间啦。即系佢唔会，即系通常咧，我哋系一定系早到， 系 早入场，而唔会迟 嘅。佢哋亦都跟自己嘅生理时钟， 系跟自己生理时钟嘅呢样，我要放弃咗。 所以都几奇怪，嚟紧维也纳嗰个爱乐乐团又嚟啊嘛。 呢个系啊， 咁佢嚟咧，我唔知啲人会唔会拉一下 violin 嘅时候，即系举手，诶、哎，我要去厕所。其实嗰啲都系要好尊重场合， 系啊， 你去清去净，你先去欣赏啊。 呢个一个又唔即系又唔可以一面倒话啲观众话佢哋唔喺跟嗰个规矩，因为佢哋好可能。是真系唔知道，亦都唔知道嗰个影响咁严重 啊！ 呢个咧，即系譬如话讲翻舞台剧为例啊，咁佢哋入咗去睇，喂，我去厕所啫嘛，咁你咪做戏咯，因为我睇电影都系咁噶啦，即系佢哋会觉得都系睇紧一啲嘢，你上面。你專業嘅，你點會俾我影響到先？即係佢哋會有呢個咁樣嘅諗法，但係即係佢哋唔會識得逆地而處，亦都可能係冇人話俾佢哋聽。 咁啊，透過大電波去講咯，咪講完之後啲人咪聽得明咯。 佢每場都寫咗好多 rules 喺度啦，但係我如果唔理嘅，從來都唔會理啦，係咪先？ 即係等於直話開始嘅時候講咧，啲雲咧教過曬你噶啦，俾翻曬先生， 俾翻曬。 喂，咁啊講雲啊，講多幾句奧蘇利雲先啦。咁啊6-4咧贏咗。好啦，咁啊呢个桌球大师赛，咁啊奥苏利云咧访港期间咧，亦都有抽空咧喺山顶跑步啊， 系啊，跟住约佢跑山，好犀利啊， 跟住有啲 佢身形都好 fit 添，你睇下真系， 跟住又会同啲叫做球迷啦，即系去打下卡咁样啦，咁啊香港桌球总会主席都够讲话，喂呢个系一个最好嘅免费宣传啦，令佢外界知道香港美好嘅一面。 系啊，不过呢个琴日呢场比赛真系一个系琴日啊嘛， 系 真系一个梦幻对决，真系 系值得睇嘅， 值得睇， 上网睇翻啲 footage 出嚟，大家。 记得乱嚼着黑白的情节，当我躲在房间乐极忘形的表演，你微笑的双眼是否当时早有预感，看到了今天，当我没日没夜听着最爱的唱片，当我书本每一页都画满了和弦，你从不曾熄灭我天真的火焰，不怪我在浪费时间，是你的无条件成就了这一切，是你让我看见天空没有极限， 自卑的你，带着曾经的我。 Jam 的新歌《天空没有极限》啊，咁啊创造不可能啦，咁啊琴日神奇小子都打咗咁多次147啊，好厉害，好厉害吓， 梗系犀利啦。咁、我哋即系好啦，转个角度咧，谂一谂咩咧，就系今日嘅午餐。 嗯， 午餐咧，我自己就都有自己嘅谂法啦。咁但系其中一款咧，我自己都觉得几特别嘅，就系咩咧？回转寿司大家都中意食啊，有冇食过啲回转火锅 啊？冇、啊， 你冇食过咩？ 唔係你講緊個餸啫係嘛？即係嗰啲餸 喺度，即係佢都係咁樣回轉形式嘅，跟住你撳掣佢送嘢過嚟俾你。 我知道我知道，即係譬如我想要碟肥鰲， 係咪撳過嚟送過嚟俾你？ 係啊，就唔係話成個鍋。 你冇試過啊？你哋 冇喎。 嗱，我有印象，有啲鋪頭真係有咁樣做嘅。 係啊係啊 係啊。喺周邊地區嘅。但系喺香港我真系冇试过， 我都系咁即系， 但我又唔系好渴求呢一样，因为回转寿司咧，你真系一嘢就可以夹落口食啊嘛，点完豉油咁样。但系咧，你回转即系火锅咧，你要仲要自己再霎下霎下咧，个冲动唔大。 唔系我谂啊，虽然我冇试过，但系谂啊又好似 OK 喎。譬如我对住嗰个输送带，我前面有个火锅，突然间我不如我叫条肥牛啊，揿个掣。啲肥牛過嚟， 或者佢本身又有啲肥牛喺度行緊路， 有啲肥牛行緊路。因為咧，如果唔係以我哋根據我哋一貫以嚟食火鍋嘅習性咧、就係、是、台面擺曬喺度噶嘛，即一碟楞一碟咁樣，自己攞咯咁樣。而家就調轉咗一種食法咯，都係咁樣霎下霎下噶。 係啊， 但係個食法 會唔會增加咗你哋即係諗住食多幾碟嗰個要？其實可能會嘅喎。你見到佢嗰度靚， 有可能 即係例如回轉壽司，如果我見到佢嗰碟係靚嘅話咧，我除咗會自己 order 之外，我覺得佢嗰碟仲靚過我 order， 我會攞嘅喎。 係啊，會食多啲。 係啊，會食噶回轉。呢、这、一個系列咧，其實除咗壽司同埋火鍋之外咧，喂延伸到去車仔麵，呢、這個真係特別喎。 點樣啊？ 佢直頭咧，你係好似平時咁樣 tick 啦，咁啊 order 啦，我仲未去食嘅。咁但係咧，我睇到嗰個方法咧，就係你自己 tick 完之後咧，跟住佢就碗面咧就會送過去你坐嗰個位置嘅。咁我自己就怎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其實個做法幾特別嘅、因為回轉第一你路軌咧，你係需要抌 budget 落去做啦。咁另外就係、 幾貴嘅嗰條路軌， 係啊，其實幾貴噶。你諗下車仔面。佢哋都肯投資落去嗰個路軌上面、所以我覺得咧，其實食落去，我唔知道佢會唔會，我再加送嘅時候，佢都會 send 過嚟啦。如果係嘅話咧，我就覺得嗰個食法咧可以再多咗唔同嘅層次。例如我要豉油或者我要辣椒，甚至乎我要多葱嘅，咁佢又另外再送上嚟嘅話咧，其實你係即係食嘅時候，除咗食到味道咧。你食到嗰個氣氛同埋食到嗰個玩樂嘅感覺，呢、這個好緊要喎、 好似咧一兜一兜咁樣，跟住就即係煎麵 feel 咁樣，又加啲嘛，跟住嗰邊又染啲嘛。 其實真係可以做到咧。我自己另外再 extra order 一啲餸嘅時候咧，佢就送上嚟啦。都係嗰句，我唔知呢間係咪咁做啦、但如果你話例如我點牛腩或者再點埋豬紅嘅，咁、我點完之後咧，佢就可能一細碟送過嚟。然後佢咧，佢又再加咗啲腩汁啊，或者唔知咩汁上去一齊，就伴住咁送過嚟嘅話咧，咁我可以不斷令到我嗰個嘅車仔麵咧豐富咗佢個味道。我又想再加麵底，其實我撳河粉， 係啊， 佢又送過嚟， 幾好喎、 啊啊， 追加咁樣係嘛、 你哋講到好似咩都要變咗回轉就會好食啲咁樣嘅， 唔係可以望下咯，夾下人哋食咩咯， 係啊，同埋可以有一種變化嘅感覺。我都話其實食嘢咧，除咗食個味道之外，那個玩樂嘅感令到你。好中意想去參與啊！ 即係幾得意啊！嗰種感覺就係幾得意 啊！咁 再咁落去，咁嚟緊燒味鋪使唔使咁樣啊？回轉燒味嗱，你一碟叉燒，你自己俾個白飯你，回轉叉燒過嚟先。叉燒幾好喎、啊欸？有碟燒鵝髀喎、啊，可唔可以又回轉過嚟？使唔使去到咁樣啊？ 其實咧， 最近咧、最近自己寫少少嘢啦，咁樣師兄大發，跟住話。燒味其實都係我媽卡車啊， 係啊， 你諗下， 係啊，燒味師傅中意斬咩咪斬咩俾你咯， 佢見你個樣冇半兩肉，咪斬只雞髀俾你咯， 佢 見你咁肥胖。咋俾啲位你俾啲骨位你囉唔俾咁多肉你囉。 熟嘅先有燒鵝髀㗎嘛。 係咪呀真係。呢、這個真係廣東燒味我媽卡斯呀真係。 傾多兩句都得㗎。係、你同個燒味師傅傾多兩句我真係試過佢就話咁好傾俾個左髀你呀、 啊。唔係我試過呢話師傅可唔可以俾啲燒鵝汁。少少啦咁样， 我马卡西嚟噶呢个， 几有趣，几有趣。 系啊，咁所以我话咧，如果佢嗰个回转，佢都可以有多啲玩乐嘅感觉咧，其实可以吸引到啲人咧，就一食嘅时候咧开心咗。因为譬如车仔面呢类咧， 都幾啱一個人去食嘅。 嗯， 你一個人去食咧，其實都有陣時而家你個個都望住手機啦。 嗯、 但係除咗望住手機係一個娛樂伴你一齊食嘢之外咧，喺個食物上邊個鋪排都可以令到你有快樂嘅感覺咧。咁就吸引到我去啦、 嗯 啊，所以大家可以諗諗啊。如果有呢啲叫做回轉式嘅，睇下啱唔啱大家。 嗯，睇下今日嘅早餐啊，或者午餐啊，會唔會就係試下咧？小白頭先推介呢一個咧，22度氣温，相對濕度咧60%啊。 嘅局部动员令系俄罗斯总统普京计算错误后要付出嘅沉痛代价。伊朗示威浪潮持续，星期日继续有民众上街。国营传媒报道，安全部队两名成员被杀。社交媒体有片段显示，伊朗各地有学生参与示威，有其他片段就显示安全部队人员星期日进入院校和大学范围。伊朗通讯社报道，当地民兵组织巴斯基一名成员在首都德克兰南部遭暴徒开枪袭击，头部重撞之后不治。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成员周末在库尔德斯坦省省会萨南达季的示威中被杀。巴斯基是伊朗民兵组织协助军队和警察维持治安，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报道说，在过去的三星期的抗议活动中，至少2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成员以及警察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5.46, 瑞士法郎 0.995, 加元 1.374, 人民币 7.134, 英镑对美元 1.108, 欧元对美元 0.974, 澳元对美元 0.6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96.14 美元，卖出 1697.6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市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3至4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晚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将军澳道噶，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一段咧就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德望学校附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叫嘢饮嗰阵记得要讲小甜或者系酒甜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黑道上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 一亿现金，呢家直接攞走。 钱真系万能？ 你当大众系白痴啊？你当正所有人都系白痴？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咁唔系钱嘅问题啦，咁即系为报仇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冰嘅歌词，金粉满布， 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从头寻觅价值，从头自我观察，成为怪胎都好。Yeah. Big Sam, wave 'em off, wave 'em off, wave 'em off. Big Sam, wave 'em off, wave 'em off. 喜欢闪灵灵，不单止因为靓，还有背后那一种 magic 的感觉。今次就借洒金粉为题，提醒我们拥抱属于自己的 magic。作曲编曲 Clifford Gallo、 Jennifer Muslin、 Sammy Nathan， 填词陈永谦，监制 Clifford Gallo、 赖影彤。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郑欣宜 Greater Forc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洛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噶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次， 星期一的早上8:11这个时间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你分析金股汇的大事件。早晨温先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是跟我们看看欧洲方面的情况先。今天的环节都聚焦在欧洲方面，都几多不同的问题，包括能源问题，包括一些税制的问题等等，温先生都跟我们逐一去讲。先讲法国的油站没有，点算呢？ 冇错啦，嗱，我哋见到咧，而家咧就因为欧洲咧面对住10% 嘅高通胀率啦，咁所以咧好多个法国嘅炼油厂嘅工人咧都要求咧就加薪10%咧去作补偿噶。咁其实都唔系法国嘅炼油厂工人噶啦，好多嘅欧洲嘅工会其实都系要求要加薪嘅，因为个通胀实在太夸张啦。咁但系咧法国嘅炼油厂咧嗰个影响咧可以话系最大嘅。咁我哋见到咧佢已经咧系即系罢工咗成2个星期噶啦。咁而家个事件咧都仲未解决嘅，咁啊据法国嘅能源部咧就讲啦，佢就话咧事件咧已经系令到咧超过20%嘅当地嘅加油站咧出现咧系最少有一个品种嘅油咧系缺乏噶，咁而全法国嘅油站咧而家咧都出现咧就系排大长轮啦，排长龙啦，咁啊要入油啦，咁啊要等候要好几小时啦，咁可以想象咧个事件越拖得越长咧，就会对当地嘅经济咧以至嘅社会嘅稳定咧系越嚟不利噶，咁啊当然。类似的即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就 正正咧係令到咧嗰個市場咧就驚啦，就話美國即係歐洲個通脹咁嚴重，咁會唔會令到歐央行要大舉加息咧？咁會唔會去啦？今個月嘅27號嘅議息會，而家市場估咧就可能咧要大幅加息75个基点咧，去將個息率推上去 1.5% 嘅水平，去壓住個通脹。咁但係當然咧，1.5% 嘅息率點樣壓住10% 嘅通脹咧，都係壓唔住噶啦。咁啊，事實上嚟講，我咧而家歐洲出現嘅通脹嘅問題咧，最主要係因為歐洲要同俄羅斯喺經濟上分割啦，唔用俄羅斯嘅便宜嘅天然氣啊同埋原油啦，咁所以咧就導致咧佢而家有咁嘅通脹嘅壓力噶。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唔解決嘅話咧，單係靠加息咧，其實係冇作用嘅。咁但係始終嚟講，加下利息可以令到個歐羅個匯價減慢佢嘅下跌嘅速度，咁啊對入口個通脹嘅壓力都可以帶嚟一定嘅舒緩嘅作用。咁相信喺呢個冇辦法之下嚟講咧，我相信歐央行咧亦都可能需要咁樣做。咁但係咁樣做要付出代價㗎，因為咁樣做嘅時候咧，會令到整個歐洲個債息率咧係會推升嘅。咁當個債息率一推升咧，對南歐嘅經濟咧，尤其是係個風險係大嘅。咁尤其是而家我哋見到意大利呢個十年債嘅孳息率咧，而家亞洲市場係報緊 4.682%， 係相當之高嘅。咁所以如果再推息個息率咧，會令到個意大利嘅債息率越嚟越高咧，就會令到意大利會出現可能會出現咧呢個債務危機啊，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呢啲嘅因素我哋都係要密切留意住噶。 阿培哥講開歐洲，繼續講埋歐洲嗰邊先啦。歐洲嗰邊基建咧，即係相繼遭到破壞喎，咁而家應該點算咧？ 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㗎，因為我哋知道咧，兩個星期前北溪嘅1號、2號天然氣管道就遭到破壞啦。咁而喺上個星期咧，我哋亦都聽到咧，就挪威喺對出嘅海域咧，嗰個海底電纜咧，亦都遭到係人為破壞，係遭到截斷嘅。咁事件咧就令人擔心咧，就話歐洲海底嘅基建嘅安全嘅問題啦。咁喺缺乏能源之下咧，我哋已經係知道咧，唔少嘅重工業咧已經係要離開歐洲啦，因為佢哋喺歐洲已經係冇競爭力啦，因為個能源價格太貴啦。咁而今次嘅挪威嘅海底嘅電纜嘅遭到破壞咧，如果日後真係不斷出現咧，咁亦都可以想象咧，可能會嚴重影響歐洲對外嘅通訊嘅能力。咁而邊啲係對通訊最重要咧？就當然就係金融業啦，金融業啊嗰個交易係相當之龐大，咁經過電纜咁樣樣。咁所以如果個電纜係經常遭到破壞嘅話咧，可以想象歐洲嘅金融業個受到影響會較大嘅。咁而喺金融業嚟講嘅話咧，當然最重要嘅當然就係倫敦啦。咁所以咧呢個咧，是要關注的地方咧，就反而咧係可能會影響倫敦嘅情況。咁亦都可以想像啦，因為金融業係全球咁樣互相即係即係佔連噶嘛。咁所以如果歐洲係個通訊係受到影響嘅話咧，可能亦都會影響紐約嘅嗰個金融業嘅運作。咁所以呢啲嘅一系列嘅因素都係會係互相影響嘅。 即係騰能掛掛 係 咯， 係啊，咁所以。而家即係我都好擔心啊，會唔會譬如歐洲嘅投資銀行，佢哋喺投資方面咧都即係拗曬頭啊，咁啊又能源又呢樣又嗰樣，咁佢哋個方向又明唔明確咧？咁樣會唔會出問題咧？ 嗱，啱啦，因為頭先咧，我所講咧就話，頭先就法國油站就冇油啦，缺油啦，咁呢個已經係大排長龍啦，咁然後又有歐洲嘅基建啊接連遭到破壞啦，咁不單止係咁喎，而家我哋仲係見到咧，歐洲咧有兩大投資銀行咧，而家市場傳言啦，就話可能咧會有問題啦，咁 啊， 雖然就呢兩間咧都係被視為係大到不能倒嘅，咁但係咧就歐洲我相信歐洲央行亦都會出手相救嘅，咁但係咧呢一咁樣一來嚟講嘅話咧，可能要令到歐央行咧要涉及咧大量印鈔啦，咁可能會影響到佢咧日後打壓通脹嘅能力啦，亦都會令到歐元匯價下跌嘅。咁所以歐元作為美元以外最大嘅貨幣，如果歐元係弱咧，咁當然就美元就自然強啦。咁美元強嘅，咁就整體嘅其他嘅貨幣都相對係容易會下跌嘅。咁所以呢個第一大家要留意住啦。咁第二樣嘢咧，當個歐洲基建又面對住不明嘅襲擊啊，咁而即係而家法國又有入油又出問題啊，歐洲又可能有金融嘅危機啊等等，咁呢啲加加埋埋嘅話咧，亦都解釋咗點解近期個金價係一度重上翻去$1,700之上嘅原因。咁而家最新係亞洲市場回落翻少少，咁個金價咧就係報呢個$1,696嘅，咁但係 亦都反映到咧，點解個金價上翻落嚟、上翻上去嘅最早嘅原因嚟噶？ 係啊，温生頭先都歸納咗好多嘅條件啦，就係、是風險各方面嘅管理啦，令到咧呢個避險情緒都高漲，金價就即係上翻啲高啲嘅位置。但係今個禮拜咧市場都幾多焦點，意思係咩咧？譬如內地開會啦，咁啊美國方面咧究竟通脹物價指數啊嗰啲咧 PMI 啊出嚟啊等等啦，究竟點樣會左右咧股市嘅表現？因為有陣時咧好消息咧就變成壞消息嘅，壞消息咧就當好消息咁去傳息嘅，咁啊都真係要交俾温生幫我哋睇下今個禮拜嘅市場焦點啦。 嗱，今個禮拜咧要留意嘅嘢咧就相對係較少嘅，咁但係都有值得留意嘅地方嘅。咁例如好似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嘅第七次嘅全體嘅會議啦，咁呢個肯定係今個市場今個星期嘅市場嘅重點嘅要留意嘅地方啦。咁而呢個會議咧其實已經喺琴日咧，即係星期日咧已經係召開咗噶啦，咁就按照慣例咧就會一連四日咁樣舉行，去到星期三嘅。咁另外咧，如果喺經濟數字方面咧，就今個星期咧就當然離唔開頭先所講嘅星期四嘅美國公布嘅九月份嘅消費物價，即係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美國嘅通脹數字啦。咁而家市場估咧，美國九月份嘅通脹率咧就將會由八月份嘅 8.3% 就進一步回落到係 8.1%。咁如果屬實嘅話咧，這個仍然都可以視之為一個高嘅通脹率，呢係 8% 樓上啦。咁可能會令到聯儲局咧，個個加息嘅步伐咧，好難去減慢嘅。咁而家市場普遍估咧，去到11月3日嘅議息會咧，聯儲局仍然都係有機會加息75个基点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個美國嘅通脹嘅數字可以回落得幾快啦。咁另外咧，關心英國嘅投資者咧，就要留意今個星期二、今個星期三啦，因為咧喺星期二咧，英國將會率先公布咧八月份嘅就業報告，喺星期三咧就將會公布八月份嘅GDP 啦，同埋咧個貿易嘅平衡嘅數字嘅。咁呢個會咁關心英國咧，因為英鎊近期咧就跌得好誇張啊。咁同埋咧市場咧又對英國嘅債券市場咧就失去咗信心。咁所以咧我哋就睇住，如果英國嘅數字如果係又係轉壞嘅，咁就可能會加深咧市場咧對英鎊啊、對英國債市啊個拋售啊。咁呢個係要留意住噶。咁到星期五嚟講嘅話咧，內地咧、歐元區咧就會相繼公布咧個貿易平衡嘅數字。內地嘅貿易平衡數字咧就係九月份嘅，歐元區咧就係八月份嘅。咁貿易嘅強弱咧，當然就會影響內地啦，因為內地個出口係對佢經濟個影響係好大嘅。咁而歐元區當然亦都好緊張佢嗰個出口嗰、那個情況，去衡量咧個歐洲嘅經濟嘅狀況。咁所以呢一系列嘅數字，今個星期就係要大家留意嘅數字啦。 咁啊，散户啊，同埋投资者咧，就要好好睇住呢啲数据啊，再加以分析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啦。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唔该，温卓培。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日啲優惠又係講兩個部分喎，時間比較充裕。第一咧就係關心下大家咧有冇啲抽獎運先啦。 冇啊， 係咪真係冇噶？ 梗係冇啦， 由細到大都未試過。 係啊，好嘢一定冇過份嘅。我其實有啲安慰獎我都已經湯雞還神啦。 所以話咧，你抽獎運都分抽大獎運定抽細獎運。有啲人係專係抽中有抽獎運㗎，尊重安慰獎。 哦，安慰獎都有安慰啊。 我都係耐唔耐一次啫，啲安慰獎都。 即系话以前咧，即系做一啲公司啲 annual dinner 咧，啲人话哎呀抽中安慰奖好开心，我抽中安慰奖，即系你冇机会赢大奖咯。 系啊，即系 留翻啲运气，我都会咁谂。 你讲 annual dinner 即系周年晚会啦，咁嚟紧都复常翻咧，即系叫做俾大家可以多啲位数咧。咁好多公司都开始有翻周年晚会 annual dinner 啦。咁啊，啲 HR 嘅同事咧，或者 management 嘅同事咧，成日都會諗埋啲得意嘢送噶嘛，喺台上邊，除咗最新手機啊，或者機票啊等等啦，因為過去嗰兩年都冇搞咧。 今年如果公司你系仲有盈利未执嘅话咧，其实今年系应该要大搞嘅。 系啊系啊，做翻个气氛啊嘛。 系啊系啊， 你送翻两年前最新型号嘅电话俾你咯。 系咪啊？ 两年前最新型号嗰部咯，唔系今年嗰部。 我记得做过一次咧，就有十日大价咯，免费嘅，有新嘅咁样。咁呢个系。嗰一年嘅年度大奖嚟噶，系啊，咁但系你视乎你咩职位啦。 我嘅同事都中咗呢个大奖啊， 系咪啊？哦，咁唔紧要啦，咁啊十日年度大奖，我唔知有薪啊冇薪啦，咁但系即系如果 有薪 以嗰啲大型嘅商业企业嚟讲啦，即系譬如我系个 CFO 中咗咧，即系唔系中咗 COVID 啊，系中咗奖咧，嗰十日嘅有薪假期咧都几丰厚噶，你谂下当佢月薪。讲紧譬如20万月薪啦，咁佢嗰十日嘅有薪假期咧 系 五位数字嘅，即系佢唔系送紧啲几千几百蚊嘅嘢俾你，咁所以即系有阵时喺度谂翻都几有趣。 我就系冇呢啲名， 点解 CFO 名？ 唔系啊，即系有薪假 的。哦，有薪假嘅 成日都翻工，即系冇呢啲名水。 中奖咧？中奖运有冇啊？ 都冇喎， 都冇啊。 系咩？嗰阵时台庆抽巨奖嗰啲， 我冇中过。 抽层楼嗰啲， 抽锁匙嗰啲， 冇啊。 喂，嗰啲又几公平嘅，因为咧次次抽亲咧都唔系啲好显赫嘅一线小生花旦中，好多时候。 俾面啦，一线嗰啲自己买得起，俾个机会人，钱就赚晒。层楼又攞埋，咁啊唔系路噶， 你哋旧时公司有前瞻性嘅，好快就涌入湾区噶。嗰阵时送亲都系中山楼嘅， 系啊系啊。 我成日都同屋企人讲，中山会唔会收嘅咧？嗰层楼应该都会嘅，咁样即系原来 都好啦。 咁啊，咁啊， 啱用添啊。 好啦，咁啊，转个角度讲下咧，煤气公司成立160周年，原来咧有煤气已经160周年喺香港啦。 犀利喎，86年。 好咁啊，当然呢啲咁大公司，梗系开放俾公众，即系香港市民去。抽奖啦，因为平时都已经收开你钱噶啦嘛，系咪先？咁啊，佢抽奖咧就总值咧160万嘅奖品同埋礼品，咁啊最实际有啲超市嘅优惠券啦，咁啊你上翻佢嗰个煤气个 app 嗰度咧就可以参加个抽奖啦，要做啲 task， 咁嗰啲 task 都系简单嘅，即系可能找错处啊，找不同啊，咁样类似玩啲 game 咁样。 不过讲清楚，系咪以佢嘅用户先至可以参加呢一个咧？ 咁好多人都系佢用户嚟， 因为有啲石油气咁样，又或者有啲人屋企佢已经用咗电磁炉咁样， 得啦。 系啊，我屋企已经电磁炉啦，我冇用煤气噶啦。 系咩？我屋企有用喎，系啊，因为有冲凉嗰嚿嘢啊，就系煤气嘅。 有冲凉有电热水炉， 小白屋企都直头系冇煤气到， 冇噶，佢到唔到嘛，咁冇办法啦，系咪先？ 咪你可以申请啊。搏一条嚟我 佢未必得噶，即系为咗我呢个咁细嘅用户，然后又要作地又成咁样，佢 咪倾翻你钱咯，即系成个工程嘅钱你俾， 多谢晒， 就为咗要个煤气， 系原来有你哋呢一类住紧嘅人， 冇 错， 系啊， 我都想象唔到，原来有人系唔用嘅添， 有噶有噶，以前我都住村屋噶嘛，村屋就真系你要打电话去嗰啲，即系托石油气上嚟， 系啊，有啲石油气公司佢哋嘅营运系咁嘅，咁佢哋就即当然有两款啦，有啲就打电话，跟住佢托一罐上嚟。咁我以前住嗰个再以前嘅时候咧，咁嗰罐石油气真系又挤喺屋企外边，但系嗰个条管咧伸入去厨房入边咁样嘅。咁嗰个咧就差唔多冇嘅时候，啲火好似细咯，你好打定电话啦。系啦，如果唔系咧，你夜晚煮饭都冇石油气。咁 我自己咧，即系觉得有少少危险，即系睇得多啦。因为嗰个石油气罐系外露喺你嘅。area 嗰度， 佢喺屋企外边嘅，咁当然有啲就屋企入边啦，就放喺厨房下底啦。咁但系有啲嘅石油气公司，佢哋嘅运作系咁嘅，例如呢一栋村屋咁样，跟住你下低就已经摆咗三罐，咁但系三罐唔系话分咗地下、中层同埋顶楼嘅，佢哋都好似做到中央咁样嘅。总之三户就一齐用嗰三罐，咁佢第一罐冇咗啦，佢哋会自己跳去第二罐，如此类推嘅。咁总之三户人咧都可以长期不断有呢一个嘅石油气供应。 我睇得睇到嗰啲警匪片啊，或者特务。片咧，即系惊个石油气罐 抌罐石油气出去开枪，砰咁样。 我有 阵时 真系会有呢一类嘅危机意识嘅。譬如我入啲工下 lift 咧，有阵时都好惊佢运 lift 噶。即系我可能真系睇得多啦，耳濡目染底下啦。不过有阵时你有咁嘅 alert 咧，亦都系好事嚟嘅。即系你有阵时入到架 lift， 喂，你见佢唔好稳阵，你大安旨意咁样。就真係 係啊， 唔係好好咯。 係最驚啲門咧，又閂又開，又閂又開。咁我趁佢開，我走出去。 有幾樣嘢啦，即係煤氣都會有煤氣洩漏，石油氣都會有。咁總之大家用嘅時候小心啦。我都係嗰句。咁啊，講翻個抽獎嘢先。咁啊，可以講下呢個獎品咧，第一位咧就係呢個。 足金金幣啊，係啊，咁啊有六枚嘅，咁 係咪160克嗰啲咁啊？即係佢要食翻個160咁樣啊？ 唔知啊，因為 價值幾多啊？ 我估162啩應該。 哇！ 會唔會係咁啊？喂，佢唔係啊，都唔係冇可能，佢大手筆㗎。 價值咧？ 佢咧佢冇講價值嘅，講咧有六個人可以獲獎啦。另外咧有十個人咧就會得到20,000蚊嘅。叫做電子消費券 咁樣，即係 兩萬蚊夠你交，應該交即係正常屋企用户夠交兩年到煤氣費嘅應該。系应该够啊，真系都 唔好俾免我啦，唔系啊，免我两年得唔得啊？直头 差唔多啦，我估大概咧20,000都几多大手笔嘅，咁啊第三位有30个人就免10,000蚊咯， 嗯， 都几好， 不如160个月咁得唔得？ 唔系有啲削啲嘅， 咁贪心啦，做人啦， 系啊系啊系啊，嗱，即系有咩系安慰奖咧？安慰奖咧就煤气公司嘅迷你模型。DIY A 款同埋迷你模型 DIY 嘅 B 款， 哦， 几好啊！你咁中意砌模型，睇嚟你有机会攞到呢啲安慰奖啊！ 模型咩样？反而一阵想望一望， 系一阵自己上去上网站嗰度睇睇啦，自己咁啊！希望运气都临到大家身上啦。星期一嘅早上，同大家睇埋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啊，同埋非常干燥啊。早晚咧都会较凉一啲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初时咧离岸同埋高地咧就吹强风啦。展望咧未来数天都系大致天晴嘅，日夜温差较大，呢个就梗噶啦。依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58%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战术核武运用部队在9月25日至寻日进行军事训练，时间上同美韩联合海上军演的期间是重叠，进行7次发射训练，领袖金正恩在现场指导。报道提到，军队进行2次模拟搭载战术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发射训练。目标包括南韩作战地区内所有机场和敌人主要港口。报道说，7次发射训练充分显示北韩核战斗武装力量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时间、需要的场所，按需要打击消灭所需要的物件的实战能力。金正恩说，实战训练证明北韩核防御态势是对敌人的明确的警告，说美韩不负责任的行动只是会引发北韩军队的更强大反应。他说，敌人一边是施加军事威胁，一边继续奢侈对话协商，一边是继续奢谈对话协商，北韩没什么亦都没必要跟敌人谈判。他强调将会严密注视敌人的军事动向，有必要的时候就采取相应的军事反制措施。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遭受炮击，官员说至少13人死亡，另外有近90人受伤，多座住宅大楼被毁。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袭击是野蛮人和恐怖分子的邪恶行为，誓言要将需负责的人绳之于法。今次是扎波罗热3日内第二次遇袭。当地官员说，俄军发射12枚火箭炮，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局部被毁，5座住宅楼宇被夷为平地，又说可能有更多人被埋在瓦砾之下。另外，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說，早前在遭到炮擊之後停電，要用柴油發電的扎波羅熱核電站已經重新連接到電網。俄羅斯軍方一架戰機在執行飛行訓練任務的時候墜毀，飛行員成功逃生。俄罗斯南部军区说，这架苏-24战机当地星期日在西部的罗斯托夫州坠毁，事发时战机正是准备着陆，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被搜救人员送回飞行基地，身体状况无碍。 战机坠毁的地方并非民居，没有在地面造成破坏，当局初步认为战机可能出现机械故障。苏24战斗轰炸机是俄罗斯空天部队现役主力战机之一。委内瑞拉中部暴雨成灾，导致河流泛滥和山泥倾泻，至少22人死亡，50多人失踪。国营电视台画面见到其中一个灾区拉斯特克里亚斯的街道满布泥泞、树枝和大石。搜救部门说有房屋和商店被洪水冲走，大约1000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搜救。到拉斯特克里亚斯视察灾情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当务之急是找到仍然被困的人，军队亦都加入搜救工作。又说大雨亦都导致另外三个中部地区发生山泥倾泻，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5.66，瑞士法郎0.995，加元1.375，人民币7.146，英镑对美元1.107，欧元对美元0.973，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3.8美元，卖出1694.7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咧喺九龙区噶。亚皆老街天桥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桥面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就是亚皆老街天桥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桥面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啦，咁一带咧就开始挤塞。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嘅面粉厂喺观塘绕道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咁另外，大屿山嘅愉南道头先由于有塔树咧，需要来回方向咧，近住散石湾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塔树咧就已经清理好，大屿山嘅来回方向近住散石湾一段全线解封，咁巴士咧陆陆续续都行翻原有路线噶啦。咁再重复多次，就系大屿山愉南道嘅塔树已经清理好，而家来回方向近住散石湾一段全线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过了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清水湾道去返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带慢车，车龙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白石角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啊，嚟到今年咧，港珠澳大桥咧已经迎嚟四岁生日，集成咗世界上最先进嘅管理技术同埋经验噶吓。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大湾区之声。 二十大通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两项职能就是选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是中共核心权力机构，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就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检查监督机关，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主要职责是维护中共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钱嘉乐分享成为丈夫和父亲的矛盾与窝心。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以前细路仔嘅时代咧，咁就有一啲食物咧，就一定系小朋友专用嘅，即系譬如话你去啲餐厅又好，即系或者啲美式快餐连锁店都好啊。兒童餐 哦，係 一定有噶嘛， 係啊！ 我成日都好，甚至乎而家你有啲酒店食嘅早餐啊，都有兒童餐噶嘛， 係啊係啊！ 我成日覺得好奇怪，點解要咁分咧？ 兒童啊，究竟係個啲碟靚啲咯， 係啊，有啲 decoration 啊， 究竟係個食物種類唔同咗啊，定還是只係個份量唔同咗？ 份量一定細啦，咁啊，如果你問我嘅話，啲小朋友。我其實我都會懷疑夠唔夠食嘅，即係佢，因為佢好多時佢譬如佢擺埋件玩具喺度，或者佢整啲嘢喺度，側邊嗰啲 side track 嘅喺度，佢係想佢豐富咗佢嗰個視覺享受，從而令到佢覺得佢食得好開心。咁但係因為佢個 budget， 你譬如你擺個玩具喺度，你個 budget 都喺度㗎，係咪先？咁所以如果佢話擺咗個玩具喺度嘅話，佢嗰個份量食物嘅份量咧，佢就少咗啦。 咁何謂兒童？咁呢個又話咁究竟幾多歲以下先可以叫兒童咧？ 我都係兒童。 几多岁以下先？18岁 啊， 定12岁，定10岁咁啊？你唔知啊。好啦，唔紧要。咁如果你作为大人，你有阵时你个心都会谂：喂，如果系因为嗰个食物嘅种类唔同咧，我都想叫噶、哦。因为我大人餐冇啊嘛， 净 系得儿童餐有。我想叫、哦，又或者系诶、我食唔到大人餐个份量，儿童餐个份量啱我、哦。 系、啊， 我又想叫、哦。 我都识啲女仔系要食儿童餐个份量噶、哦， 但系。我是大人，我怎样叫儿童餐呢？ 哦， 那就很尴尬 了。带三个小孩出去，再用小孩的名义叫， 那叫个儿童餐。那个大个小朋友都会大个的嘛。那他大个了怎么办呢？就叫那个小孩大个之后立刻生个小朋友。 那 他再继续叫啊，这 样。这个都是人的生活生存的意念。 我相信不是小朋友才可以吃儿童餐的。即是可能我进去任何一间店，你有没有儿童餐啊？有。我想食兒童餐， 就有啲尷尬啦。咁首先咧，有啲餐廳咧就大人唔可以叫兒童餐嘅，即係有啲啊。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去一啲美式快餐連鎖店，咁你個心就會有一個心理關口啦。 我叫兒童餐， 係 咯，咁係個心理關口。咁所以咧，咁今日早兩日喺網上睇到個報道咧，就唔喺香港，就係嗰間美式快餐連鎖店咧，喺美國嗰度咧就有一個叫做大人餐，佢哋都有一個小朋友餐噶嘛，一個專係有個小朋友餐，就周圍都有噶啦。咁嗰個小朋友餐最極致嘅地方，其實唔係啲嘢食， 係個玩具， 就係好似玩具先至極品啊嘛。 玩具有陣時冇乜養分。 但係唔吵咯， 睇下有冇主題啦。我記得我舊時細個咧，即係回憶啊，回憶射球啦。咁啊諗翻嗰陣時都有啲唔同嘅卡通片，跟住又會送啲禮物俾你嘅。 嗰啲電影聯成 咗，係有 邊一套卡通片上就有嗰啲玩具。 我記得嗰陣時最中意咧就係好似 Batman Forever， 即係好耐。 好嘢喎呢套。 系好耐年代，我好中意。 系咪 中学嘅时候？我记得好似系 Batman Forever，Batman Forever， 跟住就系 Batman Robin。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Batman Forever 先噶 ，Forever 先噶，系啊，系啊 ，Batman Forever 好 low tech 噶。你而家睇翻，几乎连条威也掉落嚟都见到啦。咁不过即系呢啲个回忆杀嚟嘅，咁所以即系嗰时都好似有出啲玩具噶，即系伤心乐园餐都有噶。 但系啲小朋友去买咧。就係一來就都係食嗰啲嘢啦，同一時間就係想擁有嗰件玩具啊嘛。咁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嗰件玩具可能大人都想要咧？ 哦， 大人都想要嘅、 有一段時間咧，我記得出過啲玩具係嗰只。点讲好咧？有一只卡通狗， 嗰只狗咯， 白色嗰只卡通狗。 嗰好多年前咧，系啦，全世界啊， 全世疯魔 俾人闹啊，闹。 但 系 嗰个系成人餐，因为闹浪费，啲人净系要只狗，唔要食物咁样。 好啊，奇怪，其实食物你食埋佢咯。 啊，咁啊， 食唔晒咁多，啲人攞有啲炒价噶嘛，即系斋外嗰个玩具，咁啊啲包就抌喺门口。 今次佢哋呢一个联成咧都几得意啊！咁首先呢一个美式快餐店咧就。同呢一個著名嘅街頭服飾品牌咧，就合作，咁佢改個名就叫大人餐咯，即係好開心噶嘛。但係即係淨係得喺佢哋嗰邊啦。咁佢哋就係又係究竟嗰件玩具係乜嘢？啲大人去買嗰個，其實佢哋嗰個種類同你而家單點嘅一樣，都係叫翻嗰啲嘢食。即係當然佢有一定係嗰個包或者係嗰啲 貴咗嘅大個餐。 貴在邊度啊？就係、是、嗰件 玩具 啦， 係嘛？ 今次佢呢個咧就係同呢一個服裝品牌咧， 係 呢佢有啲設計師就用翻佢哋嗰啲卡通人物，去設計咗一啲公仔出嚟。而家啲大人就係想儲嗰個公仔，即係同僆仔嘅時候係一模一樣咯。係咁就係話咁而家係佢哋封魔到點樣咧？即係好早已經賣曬啊！即係啲人已經打到翻嚟預訂啊，或者點用好多方法咧，已經好早售罄咗。咁佢極致到咧，嗱，我唔知佢係宣傳定還是點樣啊？直頭有啲嗰啲餐廳嘅員工咧，自己拍片擺上一啲分享平台嗰度就話：，喂，我求下大家唔好再嚟幫襯啦，因為我哋做到停唔到手啊！咁呢啲你講出嚟，你好似真係佢哋喺度申冤咁樣，好辛苦。但係調翻轉頭。真係話俾你聽，好受歡迎咯。 美國咧食呢個快餐咧都幾貴嘅，即係你香港譬如食個餐依家都貴啦，四十幾蚊啦一個基本。 你再加下呢樣加下嗰樣，你發覺落樓喂去到五十幾蚊。係 啊，但係美國食咧大概我估七啊幾八十蚊基本都。 其實今次呢一件事咧就牽引咗第二樣嘢出嚟啦。呢個就係一個將小朋友一個玩意嘅原本就細路仔餐，跟住俾啲玩具你。 嗯， 而家大人餐都係俾玩具你，而係亦都咁受歡迎嘅時候。睇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啊！ 係， 其實原來真係大人都想玩玩具咯， 哦、 即係呢一個唔係淨係呢個品牌嘅啦。其實你睇到而家譬如日本有一啲玩具嘅生產商咧，亦都將一啲細路仔玩嘅玩具啊，即係即係好叫我又唔可以咁講，即係好簡單地，兩邊拍埋，就有一個公仔俾你玩嘅，呢啲好簡單嘅嘢。咁佢哋由細玩到大㗎嘛，哇！既然呢啲小朋友大過咗，可能佢對呢啲玩具咧仍然有一個即係印象同埋啲愛 情意結 喺度㗎嘛。於是乎咧，佢就將嗰啲嘅小朋友玩具咧，不如我將佢再精緻化啲咗佢啊，再整得 deluxe 版。 deluxe 版推出嚟，就想試一試水温啦。嗱，咁佢哋睇嘅未必係一啲巨大機械人。佢哋想玩啲 Q 版，但係以前砌嘅 Q 版係好簡單噶嘛， 不如我整佢就係啦，即係 deluxe 啲，靚啲，精細啲。 嗯， 但係佢個樣都係 Q 版喎。 係啊，係 啊， 就等你去買。咁如果又係咁樣係通嘅話咧，其實就係另一條商機啦。 係，喂，係個消費模式喎，可能都係、嗯，因為咧嗱，而家嗰一批咧，即係譬如三十四十啊，甚至乎五十歲嗰一班嘅叫做好有力量消費嘅一群咧、嗯，其實佢哋都係喺佢哋細個嘅時候就已經係用咗呢種消費模式，就例如買個餐，然後搭件玩具呢種消費模式，佢哋已經習慣咗。咁、嗯、所以佢哋去到就算而家大人，我當有個大人餐俾佢哋，又係有嘢送，又係有嘢抽。咁样，佢哋习惯咗呢种消费模式，而佢哋亦都中意咗喜爱呢种消费模式。 除咗消费模式之外咧，就系、是、其实喺以前我哋僆仔个年代咧，其实就系被抑压咗嘅一种嘅欲望。 哦， 你系个大人，啊、你唔可以玩玩具， 同埋 细个 要 细个 要买嘅时候，成日俾人话， 俾人话你买 咩 买 啊？ 系啊，做啲正经嘢， 买埋晒垃圾翻屋企， 就系啦。即系你细个嘅时候有呢种咁抑压嘅欲望啊嘛。咁原来而家咧。有可能釋放咗出嚟、 啊， 原來大家都有呢個慾望就係、是，喂，我仲係好想玩嘅喎、 哦，啱啊， 仲係好想玩 的、哦。我記得咧，細個又即係除咗 Batman Forever 之後咧，即、嗯、刻揾翻啦。舊時細個有啲乜嘢係食呢個快餐店而好想儲嘅咧？其實依家咧都係有價有市嘅，因為我特登上翻去嗰啲旋轉拍賣網嗰度睇咧，就係咧將個好巨型嗰個毛霸嗰、那個包咧、變成機械人啊，同埋咧將個飲品咧變成機械人，佢係即係 呢個好多年前嘅 咯，係啊，偷換咗 Transformer 嘅嗰個概念咁、樣。喂，呢、這個其實我細個咧，我記得人生之中好似係最後係爭嗰杯嘢飲咧，儲唔齊啊，儲唔齊啊，係、 啊。你仲喺咩屋企啊？嗰細嘢？ 係，我有好多嘢我都中意 keep 嘅，其實、即係我盡量都中意 keep 嘢嘅一個人啊。有咩咧叫阿奧啊嘛，係、啊，不過間屋唔夠大啫、要抌 中意抌嘢，啱同你係 咩？完全相反係嘛？ 咁最緊要 keep 乜嘢啊 ？keep 咩啊 ？fit 咯 ，keep fit。 好，知道知道，冇乜嘢講，我出席過先好嘛。 或者老师家长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来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浅，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无头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陪着你走错路，做对匪徒，亡命派对也好，开心跳舞。或者大家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只看面前彼此所有优点，但求相见，说什么终生爱情长跑要冲线。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无头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原谅我很细路，无从分到，无论与你 志太好，未曾迷信储蓄得到回报，只爱廉价汉堡。贫穷变散步，拥抱未知数，换个书包与你旅居一个荒岛。勤力要早，大人共住已经讲究回报，爱但求水泡，沿路丧失信号，无人过。其数号 有几种的食物呢，在我小朋友吃的时候也都觉得是非常之欣赏，到现在都一样。如果有机会让我再品尝到这几款食物的味道呢，我仍然会觉得相当之是赏心乐事的。豆腐、要炸龟同埋过令必生啊，呢三个嘅餸菜，你估唔估到系啲乜嘢咧？喂，喺一啲东南啊，甚至乎南洋嘅地方咧，好受欢迎噶。想唔想知系咩？百元号转头话你知。会唔会容易啲估啦？咁啊，其实同我哋广东话嘅豆腐差唔多发音。啊，豆腐咧，其实原来亦都可以拎去炸。咁大家当然知啦。既然开咗个锅出嚟，咁啊，当然会一次过炸埋几样嘢啦。例如咧，就系炸豆腐之余，仲会咧就系炸埋要炸龟。要炸龟原来喺我哋早餐嘅时候亦都会经常出现嘅，喺一种粥品上边加油炸鬼，令到成件事咧就更加不一样啦，加多好多唔同嘅色彩。油炸鬼原来嘅福建话就叫做油炸龟，龟其实即系鬼啦，油炸即系油炸，好多嘅食物油炸完之后你都发觉分外香嘅，特别喺南洋嘅地方，佢哋通常天气比较上热啦，炸完出嚟嘅食物比较香口，可以增加呢一个嘅食欲嘅。好啦，过令必生呢一样嘢更加系我嘅挚爱添，不过我都有几年冇食啦。系啲乜嘢嚟嘅呢？原来喺南洋地方好多时都系啲印尼华侨，而佢哋讲嘅说话咧都系夹杂咗好多嘅印尼文或者系马拉文嘅。过令必生意思就系话过令系指炸，必生咧即系香蕉。炸香蕉呢一种嘅食物咧喺广东菜嚟讲就唔算非常之常见，但喺佢哋嘅食物范畴之中咧就经常揾得到啦。几种嘅食物，豆腐、豆腐、要炸龟就等于油炸鬼，过令必生就系炸香蕉。啊，到底过令必生炸香蕉又应该点整呢？嗬，有机会又同你分享一下。其实我啊中意玩玩具，但砌模型我真系麻麻地。 系啊，我都唔中意砌模型噶，得你中意砌噶，钟哥。 其实因为砌完模型之后，嗰件嘢咧，个制成品咧，如果你当佢玩具玩咧， 佢又好快會爛， 係啊， 好快就一崩。 其實幾化學嘅嗰啲關節， 特別係特別佢嗰啲細位啊，係 啊， 你大力啲佢又爛谷鬼氣， 同埋嗰啲膠圈咧， 係啊。 等等先，你作為咧咁認真砌模型嘅， 你 梗係有好多説法 啦。 我譬如咧，即係早排啊手痕啦，咁我好唔開心先會砌模型嘅。其實 嚇點解？ 即係有一日啊，真係 麻醉自己。 佢係咁樣發泄喎，得意喎呢個。 係啊，跟住我買一隻 BB 戰士砌啦。咁我有同你講過啊，依家仲係。出紧嗰啲《三国志》嗰啲幻太无啊， 会唔会仲出噶？其实 仲系咩刘备啊、刘关张咁样？我僆仔已经玩紧啦， 我 仲话 讲嗰个品牌，佢就将啲 BB 战士变咗做一啲做 Deluxe 版， 系啊， 再出一次。 喂，咁佢 精细啲， 除咗出刘关张，佢有冇曹丕噶？ 佢有噶，乜嘢都有噶，佢连啲好渣嘅杂兵都有噶， 厨房咁 都有，杂兵都有。但系咧，我觉得咧个升幅唔算惊人嘅个价钱，大概都系六啊零蚊一盒嘅，即系啲模型咁样，咁啊砌啦，砌完之后我见依家啲人系咪好中意上色嘅？咁都佢都仲系连翻贴纸咧，咁我就真系觉得自己咧，即系唔系好享受 小学嘅感觉， 系啦，即系嗰个乐趣啊冇喺度啦。 而家大人嗰啲换嗰啲模型咧，都要连贴纸嘅， 唔系 都要连 嘅。你 perfect grade 嗰啲 唔系 上色， 但系都仍然有啲位咧。是要你黏貼紙的喎，冇分別的 係咩？ 揸住嗰張貼紙叫做靚啲咁解 嘅。我又見有啲大人佢哋玩嗰啲模型咧，佢哋直頭噴定係畫咧，一個本身嘅公仔佢變成好似嗰啲有 highlight 嗰啲咁嘅公仔 style。 你無端端講模型做咩啫？ 哦，係啊，得唔夠時間講，因為 真 係呢個模型咧，我哋成日就喺度砌模型嘅時候，嗰、那個嗰、個叫咩？嗰、那個框啊，嗰、那個 框 咧、 啊、 係啦，咁咪會劈咗佢嘅。喂，呢、這個好嘢喎！功德無量嘅研究嚟嘅，因為佢將呢一啲嘅模型嘅框咧，佢將佢變成一啲不會產生毒氣嘅燃料， 哦、 然後仲可以放喺呢個火箭上邊、啊、射埋上去。呢、這個好嘢喎，因為我哋好多時玩玩具咧，最驚就係咩？嗰件玩具太多副產品，而嗰啲副產品堆落堆填區之後咧，我啊自己真係罪孽深重， 唔環保啊， 係啦，唔環保。如果你話有多啲方法俾佢哋出路嘅話咧，玩玩具嘅人都開心啲， 都係嘅。 至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渡轮嘅消息啊，因为受到季候风影响啊。现时咧，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服务咧，9点开始即已经开始咗噶啦，就以沙罗湾为终点，不停大澳，因为系受到呢、這、一个季候风影响。咁啊，跟住报告意外事故，新界丁角路啊，因为有意外，喺个大埔嗰边嘅，去宝雅苑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嗰段咧，就交通受到影响，有啲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嘅，可以嘅话就尽量改路行啦。丁角路去宝雅苑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有意外啊，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啦，一带嘅交通都系挤塞嘅。而较早前咧，亚加老街九龙啦，亚加老街天桥因为有意外嘅关系，现时亚加老街天桥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系不能够通车嘅，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行翻路面啦。咁现时一带亦都系多车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一带非常多车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爬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去港岛咧龙尾去到观塘绕道噶，港岛入口都系多车啦，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咁啊，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啦，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石门。观塘绕道应该是将军澳道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咧，咁而家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咁远嘅，交通都系繁忙嘅。其他路面嘅交通情况啊，九龙区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 大角咀海輝道一帶咧多車嘅，龍尾去到興華街西，仲有就係新界啦。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马场一带仲系多车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科学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到平石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2022年9月1日起，普通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仲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依家攞紧津贴的不用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今集请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一国两制不是只是我们香港需要，国家都需要。主席都说了，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香港从未缺席，香港拥有两制这个优势才可以令到我们从未缺席。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014年组成乐队的成员分别就是来自洛杉矶和纽约，有这一对美国摇摆乐队 Lately。 听到这一首歌其实都有少少反讽的意味啊，成员分别就是来自 Los Angeles 洛杉矶和 New York 纽约，所以他们的队名就是将 LA 和 NY 就是加在一起成为 Lately。 上升一级占第九位有这一首新歌，恭喜你啊， Congrat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跟我读一次，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 你认真啲可以吗？ 老师点读都系差唔多噶啦。 当孔子遇上差不多先生，会发生啲咩趣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南区官立小学嘅同学声演孔子一席话。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2O。 早晨9:10啊，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上个礼拜咧美股收市点睇先吓，麻麻地道指啊急跌啊，跌630点啊吓，标普500指数咧跌10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20点啊，全个礼拜计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分别累跌啦2% 啊吓，都几多嘅咁啊，港股 ADR 咧当然咧就受到美股拖累啦，表现向下嘅，咁啊跌248点啦，不过。 今日咧留意翻啊吓，咁啊北水就会 come back 啦，咁啊内地股市亦都复常啦，会开翻市啦，假期过后咁啊有冇机会啊？内地方面有啲好嘅消息咧，继而咧令到港股咧可以啊都有啲提振嘅作用咧，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委员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Jamie 啊，开咗学咧都好一段时间啦，相信咧作为小朋友嘅妈咪嘅我哋咧，应该都听咗唔少自己小朋友喺学校发生嘅一啲事情啦。当中我相信咧，包括咗一啲识新朋友嘅经历啦，又或者系咧遇到一啲可能需要解决嘅人际关系冲突或者矛盾。 是啊，我两个小朋友咪每一日都喺度报告俾我听，佢今日有啲乜嘢奇怪嘅事情发生咗咯。 所谓嘅奇怪事即系乜嘢咧？ 最近我听咗个小朋友讲咗个片段俾我听，佢话俾我听佢喺校车嗰度同有一个俾一个小朋友。不知道是有意定无意整亲佢。 呢啲状况可唔可以系列入俾人虾嘅一啲范围呢？ 其实呢啲情况咧，始终你喺一个即系多过一个小朋友嘅情况里边咧，都一定会发生噶啦。咁至于系咪俾人虾，我谂都好睇父母点样去理解呢件事嘅。我一路以嚟处理嘅手法咧，都会系一定要先听咗小朋友。佢講下發生過咩事先嘅， 咁我諗對於一啲如果言語足以表達事件或者可以敘述到件事情來龍去脈嘅小朋友嚟講咧，應該係可以一步一步透過父母嘅可能一啲牽引啊，或者一啲提問咧，都講得幾完整，講到件事出嚟嘅。 一般都是的，但可能都要留意翻，就是譬如说可能在幼稚园阶段的小朋友，他可能只是讲到一些片段，譬如他说哦，同学仔搣咗他一下，同学仔拱咗他一下，他好不开心，可能都只是这些咁细微的片段。咁可以咧，如果真的想引导这些岁数的小朋友，可能即是初读幼稚园的小朋友啊，或者即是大少少，可能初低班啊嘅小朋友咧，咁可以系先问咗佢，你话边个边个拱到你嗰阵时，你做紧乜嘢噶？咁我哋好实在咁睇下当时嘅事情啦、时间啦、地点啦、牵涉嘅人物啦，咁你就会反而容易啲有概念，亦都令到佢容易啲去讲到啊嗰阵时候发生嘅情况嘅。 咁但系去到呢啲层面咧，通常系咪咧先第一步系处理咗个小朋友嘅情绪先咧？ Buffy， 你都开始好熟悉我哋嘅睇事情嘅方法咯，你讲得好啱噶。当个小朋友遇到一啲佢唔一定识得处理嘅事情，或者佢觉得受到伤害，或者佢觉得痛嘅事情底下咧，佢一定会有一个比较负面嘅情绪噶。咁喺呢个时候，可能轻轻嘅陪伴，话俾佢听，你知道佢应该系呢家好伤心。哦，我知道你好伤心，我知道你应该好唔开心噶啦。我陪你一阵先。所有小朋友处理咗个情绪之后咧，佢嘅理智先至可以慢慢翻到嚟，有条理咁样话到俾你听事情发生紧咩事嘅。有啲时候咧，如果喺学校遇到啲事情，佢唔特别识处理，特别系人际上嘅关系咧，佢系咪即就算你可能安抚咗佢，佢会呢一刻可能定讲到俾你听咩事，但系之后咧都唔多唔少，可能有机会持续有啲影响嘅。咁所以作为家长咧，系可以谂下，即系你安抚咗佢，咁呢一刻佢讲到俾你听咩事？如果你见到佢可能几个钟头之后，夜晚或者第二日佢再话翻俾你听，佢仲仍然系唔开心嘅时候，可以重新再陪伴佢，表对即系向佢咧表示佢你理解到佢啦，你认同到佢嘅情绪咧，都系需要嘅。 呢一个做法咧，系咪俾小朋友觉得有人同行，同埋有啲安全感咧？唔会话以后面对类似嘅事情咧，就会惊咗啊？ 其实系噶，一路外国嘅研究或者我哋一路照顾小朋友嘅情况底下，我都会留意到咧，就系讲紧当我哋可以同个小朋友嘅情绪系同步，你睇即系你可以切代入到佢嘅感受咧，喺建立嗰个亲子关系上边咧系非常之有效用嘅。 咁喺了解咗佢嘅情绪之后，下一步系咪就要同佢一齐讨论下点样解决咧？ 当我哋冷静咗佢情绪，佢你知道佢发生咩事嘅时候，喺你走入去解决问题之前，有两样嘢记得要做咗先。第一就系作为家长嘅你，记得要提自己冷静翻个人先。好多时候 作為家長咧，聽到自己個仔女遇到一啲情況，可能真係被傷害，不論有意無意都好啦，佢受咗傷，作為家長一定會感到好心痛，或者一度好唔舒服嘅。咁喺呢啲時候咧，如果你太過，即係如果你嘅反應比平時要大好多嘅時候咧，仔女都會喺度諗啊，其實係唔係呢件事我需要咁驚，我係咪需要咁大反應嘅咧？咁你嘅反應、情緒反應咧，亦都反映咗俾個小朋友聽，呢件事應該係好大件事嘅，因為嗱，佢見到可能家長嗰個面口變曬，見到佢哇好好震怒咁嘅反應咧，小朋友會第一時間喺度諗。咦，其實係咪有咩事？係咪我講錯乜嘢？咁所以咧，當你知道發生事情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叫自己定啲嚟。咁第二樣嘢咧，亦都要做嘅就係睇下小朋友自己本身點樣處理咗件事先。即係譬如話，如果小朋友已經同你講啊，我已經揾咗老師幫手啦，我已經同老師講咗呢件事啦。咁你就知道，咦，佢已經處理緊咯喎。最重要就係都讚賞翻佢啊，佢都會幫到自己，知道有啲時候適時係需要求助嘅。咁呢一個行為咧，係非常之需要鼓勵嘅。 其實咧，遇到呢啲事件咧，係咪首先都應該嘗試俾小朋友自己解決先咧，而唔係家長表示到，我會幫你出頭嘅，或者我會幫你反應嘅，咁樣係咪會好啲咧？ 都要睇翻事情本質係點樣啦。咁可能有一啲事情咧，係真係難以一個，譬如話小學生啊，或者即係幼稚園階段嘅歲數嘅小朋友咧，去處理嘅話咧，咁家長嘅介入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相對即係人際上一啲簡單啲嘅事情，譬如話可能真係同學仔之間嘅衝突啊，一啲語言上大家覺得唔好聽嘅説話咧，咁所以咁嗰啲位咧就可能真係俾少少空間佢自己處理。咁但係都話緊俾佢聽，特別係小學生。我估如果幼稚园咁，家长个角色就会重一啲嘅。咁如果系幼稚园嘅话咧，真系有事嘅话，家长都真系需要预先同老师早啲去沟通嘅。咁但系譬如小学生，如果佢自己都觉得搞得掂嘅，咁我会问下佢：，你有冇觉得需要我去帮你手做啲乜嘢？有啲小朋友可以话到俾你听：，得啦，我搞得掂，不过我想你知嘅啫。有啲就会系啊，其实我想你帮我手。咁睇下小朋友自己个意愿系乜嘢啦。咁家長自己都會有自己一個判斷，到底嗰個情況有幾嚴重而去決定需唔需要介入嘅。 咁如果真係去到呢一個階段，話小朋友已經處理咗啦，只係想同父母講翻嘅啫。咁其實係咪可以界定為個小朋友 handle 到，個家長咧可以放心咧，唔需要話特別俾好多嘅情緒支援啊，或者好多好多嘅一啲善後嘅跟進需要再處理咧？ 我就好相信都系家长先至系最了解自己仔女嘅嗰个人嚟嘅。咁如果你睇到，譬如话系学校以外有冇其他社交场合，你系会知道佢类似嘅情况系可以自己解决得嚟嘅。咁你大概知道佢一向嗰个方式啊。咁如果佢讲得俾你听，喂，真系搞得掂嘅。咁我估家长嘅认同啊，家长嘅陪伴啊，咁系最重要嘅。咁亦都可以话俾小朋友听啊，如果即系之后啊，你今次处理得，即系你已经处理咗件事情啦，咁我好高兴你话翻俾我听。不过如果即系呢件事过去咗，或者呢件事亦都带俾你其他嘅情绪，或者其他嘅事情都发生紧，你记得要话俾我听啊。那个话俾佢听，将来其实都仲可以有其他事情。将来其实是可以继续有情绪的，但是不论什么时候家长都愿意陪伴的。 咁所以我觉得咧，可以试下即系跟循今朝早 Jamie 分享嘅呢啲步骤啦。若然小朋友真系有一啲事情咧，你 feel 到佢系解决唔到嘅，咁啊家长试系用一啲方式去介入同埋协助啦。不过最紧要咧就系透过每一个事件里边咧，家长可以同小朋友多啲积极咁沟通啦，然后知道咗佢哋嘅谂法之后咧，如果喺情绪上面可以有适当嘅支援，或者咧鼓励佢哋去做一啲佢哋自己能够办得到嘅事情去改善呢啲嘅问题咧。都是一个好好的得益来的。 是啊，咁作为家长其实真的会好锡自己的仔女，好在意自己的仔女在不同场合底下会不会有些困难啊，或者受到一些你觉得不是几应该有的对待的。咁但如果真的牵涉到学校的话，咁就记得可能即是都要跟学校之间保持一个互相尊重的沟通啦，咁都睇返学校睇可以点样帮到手，大家互相合作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咁我都希望大家少啲遇到呢啲相关嘅问题啦，亦都希望呢啲小朋友喺今个新学年呢可以多啲学习，多啲沟通，多啲得益啦。 係啊，咁家长陪住细路仔成长，见到佢哋成长，我估作为家长即係最开心嘅事情嚟嘅。 好啦，咁今朝同 Jamie 倾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好啊， 好啦， 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动物嘅世界有好多都系非常之类似嘅，例如鸭同埋鹅。相信问你嘅话，你就会话：哎，一只大只啲，一只个头有个皇冠。但系真正应该系点样分别呢？原来身体比例嚟讲，原来鹅啊偏肥，鸭就会偏瘦。喺毛色嚟睇，鹅毛通常都系白色或者就系白中带灰嘅。而鸭咧通常都系麻点，白色唔多。公鸭嘅毛通常都系墨绿色，而且非常之靓，突显咗呢一种嘅光泽噶。从声音亦都可以分别出嚟噶。我咧就戆戆戆戆咁叫，而鸭咧就嗫嗫嗫嗫咁叫。唔明唔紧要，因为我扮得差啫。不过最重要嘅一点系，我嘅头部的而且确咧系同鸭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大嘅凸起嘅位置，性格亦都系唔同噶。鸭仔就怕人，当有人行近佢嘅时候咧，哎呀佢就会鸡咁脚咁走噶啦。而我反而咧会不一样，见到身形比较大嘅人喺佢侧边行过，佢仍然可以大摇大摆喺你面前掂行掂过。所以有啲人咧就唔会养门口狗，会养门口鹅去到看门口嘅。你话呢个世界几大，系咪无奇不有呢？动物系需要我哋好好爱护同埋认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有侧田嘅你好啊，朝头早咧，希望都大家有礼貌啊。9:26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嘅早上，咁啊，等阿畅同我哋介绍一下咧，港台电视三十一啦，今天晚上嘅好节目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有咩节目呢？ 好啦，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啦。夜晚七点半认识人大政协啊，咁啊，顾名思义啦，就系等我哋认识下咧，透过呢个节目认识下人大同埋政协呢两个咧国家最重要嘅政治架构，又等我哋有啲基本了解啦。咁啊，今集咧首先会请嚟咧全国政协委员阿卢伟国啊，同佢讲下啦，佢会同大家分享下咧做咗呢个全国政协好多年嘅经验，同埋咧佢点样促进两地工程界嘅合作。另外咧，亦都会介绍下呢个政协嘅会徽同埋政协委员嘅产生方法。咁最后啦，佢节目亦都会请嚟咧全国人大代表啊胡晓明啊，介绍一下全国人大嘅组成咁话嘅。 系咁啊，经常睇新闻报道咧，都会听到有关于人大啊、政协啊呢啲字嘅。咁但系、如果同大家讲，可唔可以讲得出啊？佢哋嘅工作范畴啊，甚至乎佢哋嘅职位啊，各样嘢嘅一啲嘅架构咧，又未必个个咧都可以好清楚咁讲到出嚟。咁啊，大家就可以藉住咧咁啊，港台嘅节目好好地认识一下啦吓。 咁啊，去到夜晚十一点半啊，继续有呢个纪录片系列《型男型女》啊，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睇开嘅朋友都知道啦，呢、這个旅行冒险家 Simon 每一次系啊 ，Simon 每一次都带大家去到，唔系净系去旅行嘅，佢要会去一啲咧睇到我哋平时好少睇到嘅一啲嘢嘅。咁啊，今集咧佢会带大家去到中美洲。首先中美洲都唔系好多朋友有去过噶啦。 系啊， 咁但佢系啦，佢睇嘅地方更加特别。咁佢首先咧会带大家咧第一个站啊，去到中美洲嘅小国伯利兹。伯利兹咧佢会去到北部咧有一个保护区。 咁似饼干名嘅。 是的，但是一个国家来的。那个国家有些什么的呢？有很多海牛啊，就是海牛呢，好似海豹嗰啲咁 樣。有人话海牛呢个样子其实就好像我哋望落去似美人鱼嘛，我都听过。 是啊，但是它又不是真的很美的。 是啦， 是啦，咁海牛呢，咁係都係一啲好受佢好需要受保護嘅動物啦。咁今晚阿 Simon 會帶大家咧去親身去睇下點樣去救援嗰啲海牛嘅工作嘅。咁接住咧，佢亦都會去到伯利茲隔離嗰個危地馬拉啊。咁當地咧係因為氣候變化咧，佢嚴重旱災啊。咁佢哋差唔多用曬佢哋全片嘅土地去做種農作物同埋畜牧啦。但係仍然有幾百萬個人咧係面臨饑荒嘅。咁Simon 親身會帶大家去睇下。 咁我哋了解多啲咧，更加可以知道其实我哋生活喺一个即系物质啊，同埋食物相当之丰裕嘅一个社会啦。咁亦都睇完之后，更加珍惜我哋眼前所拥有嘅咧，咁都可以啊长知识之余啊，心灵上边咧都可以得到多啲嘅补足啦吓。好，今日夜晚大家黐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唔该晒阿畅，拜拜。 唔该晒。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关心埋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啊，早晚咧就较为凉一啲啊，日间咧最高气温咧系去翻28度嘅啫，依家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55%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三发表上任之后首份施政报告，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建议，本港十年内将全港劏房减一半，预计需要10,000个安置单位。经民联就提出开发郊野公园边陲地带同大规模重建公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邓宝山说，为市区安置单位提供土地，除了政府，发展商亦都可以参与。他认为市建局亦都可以在重建项目的新建单位保留一定市区安置单位。另外，现在亦都有不少的闲置公屋单位亦都可以用作安置用途。 经民联主席卢伟国就话，佢认为施政应该要前瞻，水泉澳同大榄一带郊野公园边陲地带连接发展区域，可以提供大约40公顷土地起屋。亦都有基层组织认为值得做，但当时放弃建议是可惜。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战术核武运用部队在9月25号至昨日进行军事训练，时间上同美韩联合海上军演期间重叠，进行7次发射训练，领袖金正恩在现场指导。报道提到，军队进行两次模拟搭载战术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发射训练，目标包括南韩作战地区内所有的机场和敌人主要港口。报道说，7次发射训练充分显示北韩核战斗武装力量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时间、需要的场所，按需要打击消灭所需要的物件的实战能力。金正恩说，实战训练证明北韩核防御态势是对敌人的明确警告，说美韩不负责任的行动只是会引发北韩军队的更强大反应。他说，北韩一边施加军事威胁，一边继续车谈对话协商，北韩没什么也都没有必要跟敌人谈判。他强调将会严密注视敌人的军事动向，有必要时就采取相应的军事反制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克里米亚大桥爆炸的幕后黑手是乌克兰的特工人员，形容是恐怖主义行为。普京和带领调查的联邦侦察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举行视像会议的时候说，爆炸是由乌克兰特工部门设计、筹备和下令执行，目的是破坏俄罗斯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巴斯特雷金就说，调查人员已经确定在桥上引爆炸弹的货车曾经去过保加利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俄罗斯联邦的北奥塞梯和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等地，认为除了乌克兰当局的人参与大桥恐袭的，亦都包括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公民，已经对相关恐怖主义行为刑事立案。奥地利总统大选投票结束，现任总统范德贝伦几乎肯定成功取得第二个六年任期。在已经点算的 95% 选票，票站调查说，现年78岁的范德贝伦取得 56.1% 的选票，得票抛离六名对手，得票最接近的自由党对手只是得 18% 的支持。官方正式结果将会在星期一揭晓。范德贝伦说，难以想象自己的得票较其他候选人加起来更多，感到非常鼓舞。他又说，现在是展望未来并着手开始工作的时候。范德贝伦曾经是绿党领导人，但这一次以独立身份参选，在能源危机推高整个欧洲通胀之际，提出社会稳定为口号，宣称他是暴风雨时期的安全选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较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75点，跌361点，总成交金额7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0点，系跌92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67.6跌3元，盈富基金18.06跌3.2元，美团167.1跌5.8元，药明生物50.1是升1.9元，理想汽车76.95跌3.7元，阿里巴巴79.2跌2.35元，恒生中国企业60.34跌1.16元，友邦保险69.4跌1.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5.47，瑞士法郎0.994，加元1.373，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111，欧元对美元0.975，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15,870元，跌150元。伦敦金本港市买入1,695.09美元，卖出1,69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咧，大埔丁角路去宝雅苑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对开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现时嗰度咧都系有部分停车线受到阻碍啦。本来经过度嘅九巴64K 同埋73B 要改道行驶嘅。丁角路去宝雅苑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因为有意外啊，咁啊部分停车线受到阻碍。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九龙呢，亚皆老街天桥之前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度呢，都系因为有意外事故，咁啊曾经系全线封闭嘅。而家嗰度呢就意外事故清晒场㗎啦。咁而家大家可以用返呢个亚皆老街天桥，来往方向封路都开返㗎啦。仲有就系将军澳道啊，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之前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嘅，坏车虽然走咗，不过而家都系较为多车嘅。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啊，受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至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段仍然系多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到爱民村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仲系繁忙噶，龙尾喺油荔村附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龙尾就收费广场一带仲系多车啦。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龙翔道而家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钻石山段咧仍然系多车嘅，咁另外咧都要提下大家，就系因为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丁九桥、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同埋港珠澳大桥嘅主桥，现时车速限制咧都降到去每小时50公里嘅，经过时间要留意车速。而因为就受到季候风影响。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呢是不经大澳的，以沙罗湾为终点站。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嚟到今年呢，港珠澳大桥呢已经迎嚟4岁生日，集成咗世界上最先进嘅管理技术同埋经验㗎。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 且是天下。 赖毅饰演的王朝是冀州世子，天下四大公子之一，俊朗无比，心思深沉，武功高强，由细到大都是想夺得天下。遇到白风直之后被深深吸引，但两次求婚失败，最终为了天下选择放弃。 国剧830且是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应唔应该用呢？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世界永远都需要新人，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一代一代交接落去。我成长的年代，作为新人要不断努力，希望自己的成绩比当时的旧人好，先可以有一席位，所以要不断自我提升能力。近年经常在互联网见到有些评论说，老一辈阻住地球转，后面的人怎么上位啊？我觉得很奇怪，叫一些前辈自己离开，给个位后辈站，难道年代真的不同了？前浪如果没有跟着时间向前行，自然会被淘汰啦，所以应该是各有各努力，世界才会越来越进步。不过我这些想法现今世代未必受到大家认同。当你年轻的时候望着前一代，都会说他们这样做不得，有些老土。但是当自己变成前辈，又会说新一代唔得，太过前卫啦。每一代嘅人，无论当佢哋系新人还是旧人，都会觉得自己嗰一代谂嘅嘢先系唯一。呢、这个谂法真系好似会遗传咁嘅，一代一代传落去，每一代都系咁谂。早两日喺互联网睇到一篇贴文，话说有一个啱啱进入社会工作嘅新人，带了一个名牌手袋翻工，即刻引来很多人评头品足。你都想到大家会讲什么呢？一些年长的人就说，作为新人怎可以搞到自己还身光颈靓过旧人的？如果你的名牌手袋贵过老板那个，那就不是几好啦。年轻一辈又会说，有什么所谓啫？我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穿什么就穿什么，我自己高兴就得，唔使同人比较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换着你，你又会点睇呢？唔理世俗眼光，同年青一辈睇法一样，还是参透世情，跟住一班前辈嘅方向？其实我觉得唔使理人点睇，如果你可以承担到公司嘅一啲闲言闲语，又或者因为你嘅衣着打扮而承受嘅一啲潜在风险，你当然可以跟住自己意思做。如果你觉得用另外一种方法会令你冇咁多问题衍生，都系另一个选择。你可能会话啦，讲到咁玄妙，咁即系点啊？其实好简单，睇情况咯。如果你成间公司都唔介意，咁就唔使顾虑咁多。又或者你想用，可以放工之后用啊。说到底，衣着打扮都是门面嘢，无论新人还是旧人，最紧要是工作能力嘅啫。做到嘢嘅人唔会谂咁多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都必是那心。 一起心花木。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饿啦，想食嘢。小白有咩食啊？今日 天气冻冻地咧嘅时候，都唔好话冻嘅，而家 凉啦。凉 啊，今日可以食煲仔饭噶啦， 系嘛？ 凉啊嘛， 系咯，煲仔饭可以食啦、啊。你哋会唔会系嗰啲天气凉咗，或者冬天？今日虽然唔系冬天啦，但系会趁住呢啲即系叫凉意嘅气温咧，就食雪糕噶。你哋 雪糕，我以为你话羊腩煲添。 会雪糕，问下雪糕先。 雪糕就唔关天气事嘅，对于我嚟讲， 吓， 即系任何 季节系噶。 都可以食嘅， 系啊，有一班人咧，佢就觉得天气热嘅时间食雪糕梗系开心啦，系、咪透心凉？但系天气冻咧，有啲人会觉得，天气冻咧，我先至会出嚟食雪糕，系、啊， 冇咁易溶咯， 冇咁易溶啦，系啦、 啊， 同埋佢哋寻求嗰个咧喺出边同埋入边都好。冰冻嗰个嘅感觉嘅，咁啊睇下适随转变啦自己。咁如果你话 天饮热饮。 但系冬天飲凍飲， 係啊 係啊，冬天啊加多幾蚊， 咁先勁啊嘛，咁先勁啊，反向當自己去咗外國生活 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今日都想試下啲雪糕嘅話咧，咁啊都可以試下自己整嘅，唔係話自己整嗰個雪糕，好簡單嘅啫。其實雪糕咧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例如香蕉船，咁你買啲譬如家庭裝嘅最經濟實惠，你買家庭裝嘅雪糕一大盒，然後你買多幾條，你買一梳蕉，成家人一齊喺屋企食香蕉船都得，係咪先？咁所以幾好嘅呢個食法。真系唔错嘅，咁啊喺上面再加啲果仁啦、花生碎啊、啲朱古力啊咁样。除咗雪糕可以成为呢个香蕉船之外，另外一款咧，我自己原来都几耐冇食，谂谂下就系、黑牛啊。 哦， 系咪你几耐冇食啊？ 有啲时间嘅， 系啊， 其实有啲 原来锻炼计，我谂一谂，我都已经最起码有最少五年冇食黑牛。咁、黑牛系咩嚟嘅咧？咁我怀疑都有啲人唔知啊。唔知系咪咧？應該有啲朋友係未知道黑牛係咩，即係通常就係用，因為佢黑色啦，就會用翻朱古力雪糕，然後就配翻黑色嘅汽水咁咁你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你落咗嗰個嘅汽水先，因為黑牛都有步驟嘅。因為如果你落咗嗰個嘅雪糕球內先嘅話咧，你再倒汽水嘅話咧。你就發覺不得了啦，嗰啲嘅氣體咧就真係好似立刻變成咗乾咗嘅一層瀑布啊、衣啊咁上下嘅嘢咧，就突然之間 有層泡泡出咗嚟啊，好似 一層硬硬地嘅泡泡添啊，仲係係啊，慢慢拱上嚟。好啦，咁所以你做嗰個方法非常之簡單，你真係需要準備定啲黑色嘅汽水，然後就倒落去啦個杯嗰度。我自己就中意用啲透明嘅杯嘅，喺呢個時候，因為可以睇得到佢，冇錯，入邊嗰個化學作用。跟住咧就再準備埋啲雪糕。通常咧就大家會準備朱古力啦，因為都係會襯翻嗰個顏色。我自己本人咧就中意食呢個咖啡雪糕。咁、加咖啡就加黑色嘅汽水嘅時候，有一種特別嘅化學作用出嚟。咁我如果想再整得靚啲，咁你當然可以擺翻啲飲管喺度啦，亦都可以加啲威化餅。都可以加啲果仁喺度嘅。我自己最中意即系黑牛，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係咩咧？就係佢嗰個汽水咧，你發覺好奇怪，因為佢加咗雪糕之後咧，佢汽水會慢慢變成武器，好特別 burn 氣，即係可能啲二氧化碳走得快啦。咁於是乎佢就得翻嗰啲嘅唔係好有氣嘅汽水喺度。其實嗰個唔係好有氣嘅汽水，因為佢撈咗嗰個雪糕球嘅味道咧，佢會特別，我覺得特別甜同埋特別香。所以如果中意。雪糕加汽水嘅朋友咧，就可以喺今日嘅時候試一試啦。雖然23度， 我另類提供 點啊？ 誒，關於 雪糕同埋汽水嘅混合咧，有個另類提高。 好啊，好啊。嗱，起唔係唔係呢？ 唔係呢個。 白色汽水加雲呢啦，中招添。 中招，多謝你嘅付出咁樣。唔係呢一個，都係雪糕同埋汽水。正話小白講嘅咧，就係一杯汽水啦，倒咗個雪糕球落去啦，咁飲啦。即係你可能落汽水先，或者之後先冚個雪糕球落去，或者落咗雪糕先，跟住再倒汽水落去，咁啊適隨轉變啦。我呢個咧。另類， 系 都系你自己喜歡嘅雪糕，都系你自己常飲嘅汽水， 系 不過唔系撈埋， 嗯， 你系先畢一羹雪糕放咗喺個口裏邊，唔好吞住， 嚇， 即刻飲一啖汽水， 哦喺個口入邊做嗰個化學 就係 反應， 但係會好乸噶， 完全 我知唔知食爆炸糖啊？爆炸糖 唔完全唔似嗱，因為正話小麥咪講咗咧，你倒落去嘅時候見到佢啲泡噗噗噗升上嚟有個化學作用啊嘛，就要呢個化學作用唔係睇到。是要你感受到啊！ 那些啵啵啵啵会唔会鼻哥窿出翻嚟啊？ 唔会，试下，好正 啊！可以玩下喎呢个， 感觉到嗰阵味咧，因为你原本食嗰个雪糕系一种味噶嘛，你饮咗个汽水落系另一种味噶嘛，嗰种味喺个口腔里边先至变化出嚟，即系你会感受到嗰一种嘅变化。 可以试下咧，多啲 creative 啊，例如白色汽水加 vanilla 就变 可以嘅，可以嘅，可以。 又或者系士多啤梨雪糕就加嗰啲。橙色嘅汽水，即系又系唔同，表集个品质 啊！睇下大家 咩口味啦， 好似衬衫咁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嗱，仲有啲时间咧，讲下呢个衬衫嘅嘢啦。嗱，我咧梗系唔系好似超 B 咁样啦，即系识得时装达人。你见我着嚟着去都有几件衫啊，尤其是朝头早啦。咁咧。但系咧，我竟然咧喺一個活動嗰度咧見到超 B 咁樣，咁但係嗰個活動咧， 籃球嗰個嘛， 係啦，我就焗去嘅，因為要做嘢啦。原來咧有啲波鞋咧，真係價值連城喎。咁當然背後活動咧，其實是一個拍賣嘅活動嚟嘅，啲錢咧就捐俾嗰啲有需要嘅人啊，同埋環保嗰啲啦。咁啊呢啲就下山350字唔講啦。不過哇、哦，有啲波鞋，譬如嗰陣時佐敦咧著過嘅。一條褲啦，即係真係 Michael Jordan 著過一條褲。 我以為你話喺佐敦啊，係 Michael Jordan。 我都喺佐敦著過好多褲。 係啦，你喺佐敦著過一條褲，可能值$10啦，係咪先 ？Michael Jordan 啊 ，Michael Jordan 啊，著過一條褲咧，咁我成日以為其實你點樣驗證嘅咧？ 我都想問，係咪有證書㗎？ 系冇证书噶，不过咧 佢冇证书噶， 但有趣系乜嘢咧？就系佢连个牌都冇剪噶，咁 Michael Jordan 着嗰条裤又会唔会唔剪牌？ 冇理由噶 ，Michael Jordan 应该会剪牌噶。 即系老实讲啊，就算你话佢真系嗰、那个， 除非嗰阵时好流行，原来84年、85年嘅时候 剪牌 系啦，好潮嘅咁样。 系咪谂住打完波之后换翻佢？ 唔 知道，唔系以前84年未有 refund 噶。 系啊，同埋八几年嘅时候佢啱啱出道噶嘛， 系咯， 即系未到成为依家咁显赫篮球之神、 啊。可能系净系试噶啫，会唔会啊？ 试过呢条裤， 试过呢条裤而唔系， 仲要喺更衣室试完之后就俾人攞走咗，佢都未买。 嗱、 啊， 我估系咁。我估 Michael Jordan 应该着完嗰条裤，跟住攞咗翻屋企啦。跟住有一日佢清衣柜，即系成为咗劲人之后啦，即系公牛唔知几多年霸，跟住成为咗好劲嘅一个人啦。跟住咧佢想抌，跟住咧就啊有啲人话， 或者旧衣回收，抌一粒抌晒出去， 或者喂 Jordan 你啲衫裤鞋袜原来值钱噶，依家你已经成为咗超级劲人啦咁样，咁啊攞翻啲衫裤鞋袜出去。跟住有啲篮球爱好者就话：，哇，点啊？呢条咧就系、是、Jordan 第一次落场着嘅裤啦，咁样，好短切切嘅，你知唔知嗰条？ 嗰阵时个年代系咁样贴身都匀噶嘛。 X 咧，即系我真系企起身示范，即系我而家都着条短裤，系咁短嘅，即系你咁窄，点样可以 三角多少少嘅啫？ 系你咁窄，你点样可以做到咁多 movement 咧？其实都。即好似單車褲咁樣嘅喎，其實真係係啊。跟住我哋打趣咁樣講啦，即係我哋亞洲人身高咧就可以當翻正常籃球褲著咯。你真係俾翻啲外國人著咧， 著唔到啊！ 佢真係著到好似咧平腳底褲咁樣喎，有權啊！ 唔係就係籃球噶，足球其實都係你留意一下， 以前 高嗰啲褲咧，即係你睇下胡國雄年代嗰啲，都係貼身衫。 貼身套都係咁樣噶， 即係咁樣。 而家先係鬆，即係鬆曬啫嘛。 係啊，不過我覺得咧，呢啲運動潮流咧都會 come back 嘅。依家咪好興好興嗰啲咩 legging 啊，或者一啲貼身嗰啲tech fit 啊嗰啲衫嘅。 瑜伽褲都興、啊。 嗰啲咩運動機能嗰啲衫褲咧，其實咪又係貼 it 咁樣，即係貼得好緊要。咁我估潮流就會更替，但我未講，你估下嗰條佐敦褲 幾多錢啊？ 標價幾多錢啊？即係仲未計。必上去，因为是一个拍卖会，你必上去嘅。 如果你话又做善事又成啊，我估100万起标啊。 哦，咁又唔使咁贵， 我估20万， 唔使咁贵，咁唔使咁贵，咁 都唔使20万， 都唔使咁贵， 系咪话呢个讲话抵买啊？ 咁抵买又，我真系觉得超，我就觉得唔抵啊。其实 我都怀疑系佐敦个工人拎出去卖， 80000蚊， 八万蚊 一条短裤、啊，真系抵。唔得咧，同埋嗱呢啲又系啦， 成功卖出噶， 即系未啊，冇，难搞啲啦，80000蚊一条短裤，系啊，咩啊， 可以买到好多条长裤， 系咯， 可以买到好多条 boxer 啊， 系啊，咁啊，大家即系篮球迷啊，自己揾啲资料嚟睇下啦吓。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